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啦，咁转个头咧，我哋都会揾埋阿马仔，咁我哋两个讲下少少戏先，好唔好？ 冇错。 系啦，好，今个礼拜咧，咁其实都系唔系有啲咩科幻片嘅，不过咧话奇幻题材都有好有几套，咁好在 冇错，同埋今个礼拜唔知点解上咗好多新戏。 系啦，唔系科幻，因为奇幻都有啲，咁啊，例如呢个鬼戏啦，切勿关灯啦，咁同埋有呢、這个。我叫 Kubo 嗰度啊，捉妖敢死队，佢英文叫 Kubo 噶嘛，咁好奇怪喎，话话鬼佬卡通啊，就叫讲日本古仔噶嘛，仲有一套咧，好犀利啊，崩墟咁嚟说，谂住都系啲历史史诗啦，啊，竟然系福音电影 ，OK， 咁啊呢几套一份都讲，当然仲有好几套嘅，不过我哋而家要哦争取时间 ，OK， 好，咁啊数数呢个排行榜先，好。 冇错，好，第一位即嚟仍然 keep 住自杀特工超能部队，超能部队，冇错。第二位竟然港产片啊咬得住喎，魏城啊，系啦， 朝头早咯，因为朝头早嘛，唔知晏啲系点啊， 冇错。第三位厮杀列车优先场都上到第三位， 冇错，因为佢有成130几场啊，竟然优先，不过就净系星期咩六日啊呢啲有系咪？ 冇错，但系非常好评啊，到优先场爆晒场，冇错。第四位就系福音电影分开， 佢冇咁讲，我哋讲嘅。 冇错，我哋讲啫，我哋嘅我哋一致认为佢根本上福音电影。 佢咁写人就唔睇啊。 第五位樱桃小丸子来自意大利少年，哇呢套真系估唔到啊，即系赢晒今个礼拜 上 嘅三片。 上周原因系啦，啱啲可能冇咁高。 冇错，冇错。第六位吹梦的巨人 keep 住 ，OK。第七位使徒行者，估唔到仲喺度。 哇，好 用，跌得唔算，唔算多喎，真 嘅。 同埋使徒行者咧， 内地阵营超爆啫嘛。 系啊，同埋使徒行者咧，我讲翻咧，国内票房算劲啊，喺合拍片嚟计，国内2亿几啦已经。 系因为谷得劲，点解咧？点解咧？系定咩？ 但系你唔好理啦，即系谷佢，因为佢今年始终诶冇咁多假票房啦，即系收手嘅今年，所以今年成个国内票房大跌嘅。但系大跌得嚟有即系去到10亿已经系以前嘅20亿、30亿噶啦，咁但系有2亿咧合法片嚟计，唔真系好好啦，其实系啊，即系证明个 brand 咧喺国内系得嘅。 或者个电视剧本身嘅名气系因为纯粹， 佢因为名气，因为当年国内好多人系落即系用电脑去MyTV.com 度睇小 说。咁但系嗰啲星算唔算咧？你话唔系啊？国内唔算，个星唔算好强嘅咩咧？你话？ 你问我嘅经验，即系以我合拍片嘅票房经验咧，即系强如譬如张家辉、激战，唔劲嘅喺国内嗰阵时只5000万都冇。咁你譬如吴镇宇《冲上云霄》够一个咁嘅 brand 啦，又系唔劲嘅，又系几千万都冇。咁你古天乐就叫做比较三个嚟计，喺国内叫有啲叫材咯。咁但系问题，阿古天乐，譬如你当以往去拍《杜琪峰》啊，或者你 even 你话《伊套华谊城》喺国内都唔得嘅。咁你预就咁系啊。嗱，《谊城》都肯定冇2亿啊，即系我谂，好似而家都系几千万嘅。 唔系因为嗰个星阵啦，因为星阵嚟讲，大陆佢哋未算系。 系啦，未算 好 top， 本身有叫作能力。 哦、哇，咁真系靠《使徒行者》4个字咁犀利。O K。 冇错，冇。 因为有。嗱，嗰只阿瑞话新年咁啊，佢话都喺上边啊，见到好多 post 好多成，即系佢话嗰啲 promotion 好行嘅都。 啊，咁会咯，即系我估又相辅相成嘅，系国内啲院士你知好多，佢唔似香港咁样啦，得几条，咁佢一定系有信心佢先肯谷嘅，即系又系一定要有个话题，即系譬如你话朱阿成龙咁样，或者周星驰或者周润发寒战咁嗰啲，佢咪有得谷咯。咁但系其他好多合法片佢哋唔肯谷嘅，即系 even 杜琪峰。你當之前好多譬如拍三人行啊，你諗住諗下有趙薇有鐘漢良咁紅，咁譬如黃百鳴咩賞金獵人啊，話有韓星啦、啊、嗰期即係嗰陣時未咁紅㗎嘛，咁但係唔得就唔得㗎啦，即係嗰啲全部都冇可能有兩億。 再次證明啦，即係唔使理香港觀眾㗎啦。 冇錯， 上面得好，咁繼續第八位。 好，第八位就係切勿關燈嚇，呢個即刻講。 我就見到就都有唔少朋友係唔中意，即係同我一樣。咁但係 會 唔中意？ 會。 但係如果呢套又未去到咁差，一陣講啦。好， 冇錯。第九位哆啦 A 夢新大雄之日本誕生，仲 keep 住。第十位冰河世紀隕石撞地球。 呢度都有第十。 系啦，咁反而证明就系今 今个礼拜上嘅两套卡片其实都麻麻嘅啫，你见一即系新上都上入到 嚟。埋套捉妖啊，因为下一套 冇错，第十一位先系捉妖锦四队。 因为佢上嘅都唔多嘅，我发觉佢个场 次。系啊，其实捉妖即系我真系特登去睇，因为我开头都谂住为望落去个造型啊麻麻地咁，咁但系后屘睇翻入边即系细味翻入边，发觉其实佢啲古仔嗰啲咧，其实即系几即系唔同迪士尼同埋皮斯咯，咁所以我话有啲吸引啊，特登要揾先，特登去。 其实咧系以前拍开呢个 stop motion 嘅，其实呢度咧可能好多人都以为系沈思之动画，其实佢喺度 stop motion 嘅家。 系。 咁佢就系嗰间以前拍嗰、那个 系咪咩怪鸡啊？系咪有个咩圣诞鸡啊？咁嗰啲系嘛？ 有一个叫 Paranorman 嘅，即系讲个细路仔。即係遇到啲鬼怪咁，即係其實佢都係嗰種stop motion 嘅動畫嚟嘅。咁今次呢個當然佢有撈到 CG， 咁我都分唔到佢邊啲位係 CG， 邊啲位係 stop motion。可能啲景好多係 stop motion 嘅，我見到。咁但係嗰啲人我就覺得佢應該唔係純 stop motion 啦，因為佢又喐得幾犀利嘅。咁我諗佢撈埋啦幾樣嘢咁啦，係咯。咁呢度一陣都會講下。OK， 好，一陣接住。 冇錯。 仲有一套新喎，就叫做沙地阿拉法嘅，但係就呢度真係上得好少。咁啊，而家系第十四位，咁啊，但系呢套系 Tom Hanks 嘅，唔系讲笑啊，系啊， 冇错， 但系就竟然香港就唔系太 冇错，呢套系啦，即系系咯，大星咯，我谂有啲励志嘢啦， 你真系唔讲啦，呢句关于乜嘢嘅？其实呢套戏，我哋以为佢科幻片嚟噶，所以以为佢话佢走去 sell 嗰、那个嗰度个王，一个咩 hologram 啊，如果咁唔通科幻片啊，真系不朽啊，我唔系嘅，原来唔系嘅。 系啊，其实唔系嘅。你问我当佢系有啲美国人去到沙地阿拉法就谂住想即系自己又中年危机啦，又即系又冇老婆啊，又啲即系事业啊唔好。咁但系去到有啲启发啦，又要当即系以美国就终于即系接纳咗以佢做试点，融合咗喺沙地阿拉法入边咁样。咁我谂有啲励志啦，有少少又讲即系美国又同。是啊，佢即係個國家點樣即係接納啊，咁又喺嗰度搵到佢嘅挚愛咁樣囉，你問我係依類囉。 即係佢所謂攞去賣嗰個產品咩 3D 咩 冇乜所謂 嘅。其實都唔重要嘅，其實唔關事。 係呀係呀。 佢賣牙膏都得嘅，其實冇所謂㗎。 冇錯冇錯。 即係唔好理佢嗰個嘢，唔關科幻事。Okay， 好，咁即係當然佢有佢嘅意義啦，但係香港似乎好細上啊，即係想睇都唔係咁易。好啦，咁你好啦，咁首先嘅就係香港。 其實新嘢仲有喎，喂我快講啦，新嘢仲有，其實有個叫侯琴兄弟幫嘅，喺十二位啊，係啦，你當好似電輪嗰類啦，係啊，電輪嗰類嘢。咁另外其實卡片咧，今禮拜做兩套嘅，除咗《捉妖金世水》咧，有套真係個 brand 太 old 啦，冇咩人留意。就叫魯賓遜漂流記，佢調翻轉動物做主角，個魯賓遜咧反而係配角嚟嘅，得唔得？即係扭少少嘅，係啦。 就係好多人配音嘅，但佢哋就揾咗。 係啊，群星拱照，仲要配音得嚟，佢話揾咗黃修平執嗰個配音稿，咁粗骨同有黃修平個大頭嗰度嘅，係啊係啊，咁啊咁樣嘅。 做魯賓遜就 係唔係做個配音稿啊？嗰、那個導演啊。 但呢度有啊边个啊？有啊何国荣喎、啊，即系鬼。 系啦系啦，跟住又有一扎啦，即系啲星又咁，即系系啦咁咯。 想用呢啲嘢吸引翻大家，但系跟住 系 上沙零场就冇办法啦，系咯。 冇错啦，系啦，我真系未睇啊，我 唔知点解会上。咁仲有冇啲漏咗嘅啊？我真系漏咗。 好啊，冇啊，新嘢就 差唔多啦。好，系啦，好啦，咁啊，以上啊系香港嘅观众以佢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啊、你可以作參考，唔需要信曬、啊、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跟住嚟我哋開始穿橋啊，咁唔鍾意聽故事唔鍾意穿橋嘅朋友啊就熄機。好啦，好咁快講啊，要馬仔等緊啊，其實 OK 收到。好喂，先嚟我啊講下切勿關燈嘅。 好啊好啊，呢度講咗先。 好啊，好啊，切勿關燈我啊先講啊，呢套啊 James Wan 啦嚇，即係温子仁嘅監製作品啫。喂，導演邊個呢？就係、是、切勿關燈之前 YouTube 片嗰度傳聞就話嗰套嚇到即係神經嚇、 哦。即係佢揾翻嗰個短片同一個導演拍翻。 Exactly， 個就係因為應該話嗰個短片嗰個就走去 sell 俾 James Wan 嗰間公司嘅，調翻轉嘅，話成件事。咁因為 James Wan 個 brand 太強，佢話肯做監製已經有錢啦，即刻開到咁啊，所以開到。咁但係呢套要留意喎，我睇翻維基話5000萬成本嘅啫，咁但係而家喺國內喺美國北美都收到億五啦。 即係大賺嘅呢 套 戲。 哦，咁樣。係啦， 同埋係未落畫，即係而家美國未落畫，未落畫已經開咗續集啦。即 係咩？ 即 係唔係啩？但係我 冇錯， 啲觀眾都睇㗎，好多都話。 係嗱，呢樣就係咁嗱，係嘅。系，我都有啲 friend 话睇完，喂，诶、好喎、啊，即系意思好喎、啊，又系咁样，好似接近三人一景啦、啊，即系又唔敢讲啦、啊，但系佢招都系啦，接近啦、啊，最招两间屋啫都吓，咁、啊、来去都系嗰一家人嘅啫，四五个人最多，最后死咗两个差佬，咁但系问题就叫做喂好低成本咁样，咁但系嗱，我啊调翻转，我就即系冇乜期望，嗱、啊，你冇乜期望入去睇咧，其实我又觉得又 因為你 意料之中好睇， 而我係有期望，所以就有個 係啦。所以我覺得個分野喺呢度係啦。嗱，我今度講以我好 general 嘅排名啊，我個人意見嘅啫。我覺得佢真係好睇過《詹姆斯 Van》系列嘅兒童。 佢唔係啩？ 係，我又覺得佢好睇過《詹姆斯 Van》嗰套咩鬼蛙咩安島咩安喺 Isabella。咁但係佢又唔及《詹姆斯 Van》嘅鬼屋乜 home 咁，即係鬼屋系列個鬼屋咩鬼屋。唔知咩？ 哇！ 即抗爭添。 嗱， 我個人 死啦！ 我擺位係咁嘅， 話續集啊，直情揾翻呢條友拍添啊！唉，咁都唔使睇啊，真 係。 係喎，拉周二喎，話開哇！ 係啊，開啦，開拍添啊，好似話七月尾開拍啦，即係前期做曬啦，係啦咁樣。喂，但係你諗，你問我嗱，即係呢個就我個人觀感咯。咁我瞄下套戲咯，我又覺得佢個嗰只鬼嘅設定啊，幾過癮嘅。即係嗱，當然你明好最簡單就熄燈有鬼，熄燈有鬼咁啊！呢啲喂，陳康濫調到爆。但係問題係佢個擺位就係你真係一熄燈就見到隻嘢，一開翻燈咁又越嚟越近咁即係你問我。加上佢又有時會踎喺度啊，長指甲啦，係咪？我估係長指甲 係 啊，哦係啦，佢喺度找人咁樣，咁啊跟住有隻眼又有少少反光，咁但係又長頭髮一團嘢。其實佢嗰個感覺咧，我調翻轉，我一開頭睇咧，我就即刻，我即係純粹個人嘅觀感啫。我覺得佢好似 Hunter 咧。入面咧咪有條女冧啊肌肉話你記唔記得？嗰只矮咧係咪又係長頭髮？嗰佢好執着，好望，好中意小光咁樣，係咁要追住小光啊嘛！咁樣跟住揸住把刀咁樣又係長頭髮。哇！我即刻有嗰個感覺。咁嗰只嘢你問我本身佢譬如佢頭長喺個即係嗰個佢個後父啊，即係個小朋友個親生老豆啦。咁喺嗰個工場嗰度，嗰場我都即係。我會好深印象咯，即係有啲燈打到好似PTU 一格格咁，跟住慢慢一格格走過嚟，咁就見佢、 哦、 又踎低，咁佢有啲躝嘅，即係有啲喺度爬嘅，又會企嘅，咁即係有嗰啲，咁即係我又會覺得佢描述到又似怪多似鬼嘅，即係當然佢唔係一隻大嘅怪，唔係打怪片，咁但係佢似係即係你話係一隻魔鬼或者之類，佢唔係一個好叫好 psycho 嗰邊，即係驚嚇嘅鬼咯，而係好物理攻擊嘅一個 怪物， 係啦，一隻怪物，係啦，咁而隻怪物嘅特性就開燈熄燈咁咯，咁但係當然我都認同嘅，佢啲設定係後尾都亂咗嘅，即係我都唔係好知佢係咯，即係著燈都可以衝埋嚟咁樣，我原本以為諗住著燈佢會唔見噶嘛，咁即係有啲前設定係有前後不一嘅。咁但係係啊，我冇乜期望，我覺得 OK 咯。你問我係啊， okay. 即係如果你諗住套戲好唔掂啊，好差入場，咁又未至於咁差 係啊。 咁 同埋我覺得佢又係似 詹姆斯 Van 嗰啲風格啦， 冇嘢喎。 即係佢又不嬲好生活化啊嘛，咁佢都係嘅啫。即係來去都係開門閂門咁，跟住熄燈，可能刮啲指甲聲咁，跟住又真係直接打，直接物理攻擊打咁啊！整啲嘢收咗你喺個密室。咁其實佢之前打，即係中間佢咪打佢男朋友嗰場咧，佢男朋友啊，即係叫毛姑姑啊嘛，咁都幾好喎，但追到出去，咁跟住佢又想拉你入個橋度，佢又哇想死嗰下撳到個眼車頭燈，即係呢啲係好生活化，好地嘅啫，我定義為即係好貼地嘅驚嚇位，而又我又覺得美國人睇會有共鳴嘅，即係呢啲即係點樣咁樣間屋啊，點樣驚啊，你一間屋總會有啲黑嘅地方嘛，就算你著咗燈，發覺喺個床下第一伸隻手出嚟找你。掹你落床咁啊，即系呢啲咯，咁我又覺得有，同埋我掰佢就唔拖，佢啲前因後果咧，因為我自己個人咧就唔係好中意疑兇嗰啲， 即係前因後果又講佢，哇！老豆嗰輩又得罪只鬼，只鬼個阿爺嗰輩咁，只鬼又咩？即係好多恩怨情仇加入去。咁我覺得幾 TVB 嘅，即係知唔知 Wendy 嘅？因為我會覺得你講鬼咪講鬼咯，你講到背後哇幾百年前有啲咩恩怨，咁嗰啲嘢全部自己講，自圓其説。咁我覺得冇乜意思。咁我睇驚嚇啫嘛，我唔係要睇你背後啲目的，背後想引帶出啲咩仇恨。咁我覺得就即係自圓其説嘅啫。咁呢套我覺得佢又乾淨咯，即係但係又有啲扭橋，有啲叫做都有啲叫做好似查案式咁樣擠牙膏式出啦。咁叫做開頭牽引住你究竟啊呢、這個咩大安娜係咩料咧？係人定係鬼定係魔鬼定咩？咁後屘揭發咁樣咯。咁我又覺得係咯，可以咯，即係我就翻去真係乾乾淨淨，又純驚嚇咁 簡單咯， 又嚇到嘅。你問我嚇到嘅，即係嗰啲音響位啊，咁樣嗰啲，跟住全場係有反應嘅。你我睇嗰場現場觀眾有反應嘅，咁係呢個就我評價。 咁你想唔想聽下點樣？我覺得唔中意。 我簡單你 簡單講算啦，要好快要講。 係啦，簡單講。 我自己純粹咧就覺得，即係當然我對套戲本來有期望，咁當然會有落差啦，有期望，結果冇咁好睇，咁啊一定會有落差啦。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就其實佢你就中意佢簡潔啦，咁但係我啊覺得佢捉到六冇絕覺嘅。 啊，我記得我知你， 我 知道，即係科幻位，好啊好啊， 就係始終我哋科幻節目，但其實呢套戲佢咪冇同科幻有關，佢有，因為佢話咧呢只女鬼咧，原來佢細個嗰陣咧係同呢個而家嘅嗰個男女主角啦，嗰兩兄弟個媽而家係阿嬸噶啦。咁佢個媽細個嗰陣咧就入過精神病院，但係佢純粹憂鬱症嘅啫，佢未至於係好嚴重嘅。咁但係嗰時都要入去醫啦咁樣。咁就遇到過呢個咁嘅女仔，咁佢純粹交代佢冇做一次出嚟嘅片段咁樣蒙太奇。咁佢就話咧，其實呢個女仔有超能力嘅， 冇錯。 咁佢就影響咗佢腦咧，就當然以為佢係佢個好朋友，咁就相信佢係好朋友到今日。 系，咁你都可以控制思想啦，佢嘅超能力就 系，你可以咁讲啦，系啊，系啊， 系 啊，超能力， 控制 别人，讲明系超能力嚟嘅，科幻嚟嘅，OK，超能力， 新类型人嗰只嚟嘅，冇错， 唔系新类型人，新类型唔系思想，即系超能力啊，即系你唔好理啦，超能力啦，OK，文明嚟啦，咁佢话佢搵到呢个女仔，嗰啲差佬搵到女仔嗰阵，其实佢都系整到佢老豆自己自杀嘅，即系佢总可以咁控制你，咁 OK， 咁但系呢个女仔点解会死咗嘅咧？无端端，咁佢哋话佢哋唔知做啲咩实验啊，医佢，咁佢本身咧呢个女仔就系有啲病咧，就系。我諗佢係對， 佢係皮膚病嚟嘅啫，原本係 佢係對光有敏感嘅， 冇錯。 咁但係其實通常對光有敏感係對 UV 啦，咁佢呢度就冇特別講啦。咁所以佢就即係嗰啲所謂光敏感症，現實上係存在嘅。OK， 咁佢就要成日擔住把遮啦。咁呢個佢就嘗試去解釋點解嗰只鬼本身怕光，就係、是、有咁嘅，即係可能佢同佢生前嘅有關係嘅，其實唔係冇關嘅。咁但係咧，咁佢做咗個實驗就係、是，嗰啲其實唔知佢做乜嘅，好似坐電椅咁。咁結果就都冇影啦。蒙太奇之後咧，嗰張電椅就得翻一個好似個人燒過嚟咁嘅窿咗咁嘅一個影嘅啫。咁係咪佢變咗人體自燃咁成個燒咗定咩？佢就冇交代啦。總之呢個女仔就話咁就死咗啦。 冇錯。 咁就死咗之後咧，咁啊冇啦。咁呢個佢呢個阿媽就大個咁啊生兒育女咁。就話原來呢只鬼咧就原由頭到尾咧都喺佢個思想入邊。咁你就當佢都講到佢兩個係而家係變咗係即係 同身同體 嘅個存在而存在，因為佢阿媽咧一精神好啲嗰陣咧，只鬼就冇出現嘅。佢阿媽一有翻精神，唔即係冇食藥啦，你當嚇，只鬼就會出翻嚟嘅。咁佢有咁假，佢有咁講過啦。OK， 佢都係呢啲全部噏嘅咋。咁當然佢阿媽成日都唔食藥啦，成日都攋嘢啦。佢又話好可憐啊，嗰、那個女仔好可憐啊，好可憐。咁佢又話唔係嘛，佢出嚟殺人啊，可咩憐？佢話我係我最好朋友，最好朋友，我唔可以抌低佢。咁其實佢阿媽即係總之即係仲係疏疏地冇辦法。咁嗱，我就講翻呢啲位嘅啫。咁其實咧，佢大可以話，因為佢最尾啊唔怕穿橋啊 ，OK， 我穿埋。最尾係佢阿媽靠自殺咧嚟消滅呢隻嘢。既然佢講到咁嘅時候，佢可以最尾咧，佢可以解釋其實呢啲唔係鬼嚟嘅。 系， 即系如果佢既然有个咁嘅背景设定啊，佢可以话其实佢唔系鬼嚟嘅，佢可以话佢嗰时呢个女仔影响咗佢个脑，其实咧佢妈已经有一个类似咁嘅能力，就系、是、其实而家出嚟杀人嘅系佢妈投影出嚟嘅一个超能力嚟，即系 Sozo 啦 ，OK， 即系睇身 接近好似复制人咁啊，系嘛，即系投影系啦，实物投影咁样，明白 啊 ？Sozo 啊，睇过嘛？ 系系咪啊 ？Sozo，明白。 即系嗰啲替身使者， 替身 嘅意识，咁但系佢就。覺得嗰係佢個朋友啫，即係其實咁成件事咧，就會 pat 得 好好多嘅。 即係理科好多囉，係咪？ 因為佢既然佢後面設定都已經咁講，係你係爭在最尾個解釋咋嘛，何不講噏多一句，其實佢最尾亦係靠佢媽自己自殺嚟去令佢消失㗎嘛。咁你如果你咁講呢，咁呢件事就係科幻啦。即係因為其實你喺度睇人，你都唔係覺得佢好似鬼嘅，你明唔明？即係你 係佢真係唔係，因為佢太多物理攻擊。 冇錯啦。咁如果你話佢係佢嘅意識而形成出嚟嘅一隻好似怪物咁嘅嘢，其實係個意識嚟，去殺人。咁而佢又其實佢投射係佢嘅朋友，其實都係自己嚟嘅。咁其實成件事咧，好會好好多嘅，即係同埋可能佢有多啲位咧可以發揮翻。咁但係呢度咧，佢就好可惜啦，捉到呢個鹿就冇脱到角啦。咁解釋下呢樣嘢啦。OK， 第一。 明白。 咁第二個 ，OK， 我認同啊，認同。 冇鬼嘅時候，佢哋嗰啲講嘢咧位咧，我就覺得拍唔夠張力。 是， 即當然他有鬼出現的時候是 OK 的，但 他有時都沒有的嘛，跟他家姐傾偈啊，很多這些位置。 是，會即交代一下啲前因後果那些。 不是好講真一句，如果你以荷里活導演來說，我覺得他不是好。 即鬆一點咯，是 的。 他實在是一個 短片導演那種 level 啦，他的短片我覺得，你說他短片拍得好好嗎？短片來說是算 OK 的，但是你不是看 長片， 他 handle 一套荷里活電影，其實我覺得他是未得。咁你話仲之後仲諗住有幾套，即係啲細製作啲嗰幾套諗住搵佢做導演呢，我就好驚啦，好驚 ,ok, 希望佢會有進步啦，除非 希望啦，希望啦。 咁變咗如果我以佢公司呢個品牌嚟講，擺呢個導演內咁重呢，我都係有啲不智嘅。 有啲風險。 即係我覺得成日佢未夠班，唔好意思。係， 明白。 即係未夠班去做呢樣嘢，我唔係話佢渣到，即係可能呢個導演嚟香港，佢好睇過香港嗰啲嗰張片㗎啦已經。 咁訂嘅。 呢個係韓小荷里活片嚟㗎嘛。我唔係太覺得佢咁好，好多位都仲有啲唔好多不足嘅地方囉，總之 係 唔關佢啲人少景少，佢唔算少啊，一人一景我都接受到，佢邊度算少啫，係咪？佢唔係一人一景啊，最少係咪？咁我覺得佢 handle 得即係未夠成熟，同埋呢有啲位嘥咗，其實可以做。 我依樣有少少補充啦，即係你啲名有時出名就係當你睇完套恐怖片，佢有啲場口係好經典嘅，即係雖然有啲好爛嘅，即係譬如你睇鬼屋第一集，你會永遠你記得佢浪浪下三個床單吹咗埋去，跟住笠咗個影出嚟㗎嘛。即係譬如鬼屋二而家都係㗎，你會諗起嗰個鬼喺幅畫度嗰個畫伸出嚟咁樣。咁跟住佢一定有啲場口係叫度過，係生活化嘅，但係嗰樣嘢係好鬼深印象，同埋嗰個場口會拿呢個嚟玩幾樣嘢嘅，即係玩完嚇完又嚇，再不停咁 升級。仲有得升。 係啦，咁 line up 呢套啊冇。即你問我，我就好 general， 叫佢最深印象就反而係頭場，頭場 PDU 打燈嗰場，咁但係嗰場就其實好普通嘅一 hit 嘅啫， 即係喺嗰個嗰啲時裝公仔嗰個。 係啦，嗰場叫深印象啲，其餘嗰啲都好正常，係咁樣。 所以佢其實係其實佢嗰啲位咧，如果你睇蒙面超人，而家成日都仲有呢啲位，係真係。如果你中意睇蒙面超人都俾到你㗎啦，而家嗰啲。 係，明白。 即係如果有蒙面超人喺度，你就唔驚㗎嘛。即係呢個世界係有條友可以變超人，呢個鬼兩嘢瓜咗啦。即係唔勁嘅佢，係咪？即係冇超人嘅世界，所以呢個鬼先可以咁惡啫嘛。即係咁啦，即係咁啦。OK，anyway， 咁我呢套戲就浪費咗嘅。其實本來應該有得再發揮啦。OK， 係可以再好啲嘅， 可以再好啲 平應嘅， 好大嘅即係空間可以去改善。 冇錯， 咁啦 ，OK， 好，快啲講埋第二隻馬仔。 喂，跟住就我知啦，而家又再講捉妖敢死隊啦， 好 嘛？ 好嘅，講 Cool Boy。 咁啊，捉妖就喂，我覺得就又係比想象中正喎，因為我啊開頭就嗱，第一我啊 buy 佢啦，即係以美國人嚟計，佢又真係哇嗱，無論我啊寫個畫風啦、造型啦、佢個古仔啦、影到入面佢背景啦、世界觀啦，全部都真係東洋，我叫東洋風格啦， 真 係係啊，做咗功課，即係。即係諗過嘅精雕細琢嘅啲燈籠啊屋啊嗰啲人嗰啲街坊做啲乜嘢啊跟住紙藝啊貼紙。咁你又我又問我嗱頭先嗰條女我諗起Hunter 鍾意嗰條女㗎。我呢套戲擺明我又諗返起基佬阿個妹喎。 咁鍾意同嗰啲 係咪係呀貼拉塊紙係囉。我好似。 喂我嘅貼紙係呀。 是啊接紙嘛咁樣跟住其實開頭佢不過我睇嘅粵語嘅佢中間有個位置我先知道原來佢男仔嘅喎。係啊我睇粵語嘅粵語配音版。咁開頭我都以為阿多寶係女仔。 唔係啩佢搵個好女仔聲嘅配音。 佢你要留個，佢特登揾個叫做好小朋友嘅聲，但係我後屘 check 翻都係明星嚟嘅。咁但係佢 tune， 你知配音都會 tune 嘅嘛，都會推巴嘛，即係你當想當年啊咩張感情咁樣，把聲都唔似張感情啊。咁但係問題係佢配咯。咁就係配嗰、那個咩何多利，即係阿毛仔咯，毛仔咯。咁佢 tune 過嘅，咁所以而家 tune 咗咧，你知小朋友未發 哦，即係佢配嗰個都係男仔嚟嘅，不過搞到變咗好似女 係啦，推到高音咗。但係你當你知道佢男仔，你就聽翻係喎似男仔聲，即係有嗰啲咯。 配音都係幫個瘦仔配，唔好。 好 女仔嘅，好男仔嘅， 我 覺得。 我係啊，女係啦，即冇錯，係類似咁係啊，咁我係咯，所以我個感覺咪好強烈。咁你問我就佢又唔係好兒童向嘅呢套嘢，我覺得又當我睇咗好多，哇！呢期失咗好多，又《冰河世紀》，又即係一集下嘅卡通片。咁我覺得嗰啲都係流於真係有個公式啦，即係迪士尼噶，皮爾 啊， 即係當家，即係我覺得好睇得到佢哋係想取悦小朋友嘅啫，即係佢純粹取悦小朋友，可能論少少大道理，論少少叫做所謂教育意義，講下友情或者都有親情，講下親情，咁樣樣有，但係個 point 都係想搞笑，想等到小朋友開心，咁明嘅，但係我冇話反對嘅，即係 OK 嘅，即係你話 pat 當家，我都覺得純兒童娛樂我都 OK， 不過就冇咗啲層次。咁你《冰河世紀》好爛就因為佢唔好笑啫，咁但係我個本心我唔係鬧，咁但係呢套會個我覺得特別啲就佢又唔係，佢似係即係 for 青少年，即係叫起碼大少少嘅小朋友，我覺得似比十歲啊或者八至十二歲依個叫兒童呢個心咧，係一個叫兒童成長歷險故事咁啊，有啲尋即係係啦，尋回自我啦，亦都尋回爸爸媽媽，即係獲得父愛母愛嘅一個歷險。咁啊，即係你問我都幾純歷險。咁而個歷險佢個套路就即係個表達就東洋啦，好東洋嘅，即係打得彈琴啊有剩。咁但係我覺得主線都係講阿爸阿媽嗰條，即係個身份上啫，係啦。咁典型類嘅，即係你問我，如果小朋友即係拍俾小朋友睇，就唔會用呢啲做主線咯。咁佢以個即 係青少年的確係啱，你話係青少年路線係啱嘅。 係啊，即係大少少咯，不止去到十二至十八啦，我覺得即係可能八至十二呢個鬆咯。咁我覺得叫做突然之間有套咁嘅嘢，幾我覺得幾清新，應該咁講係啦。咁你話攤出嚟講，我又覺得即係有啲網民都話啱嘅，即係為又攤出嚟講係悶啲嘅，即係因為佢又唔係迪士尼皮斯嗰只計個數嘛，即係唔係嗰啲咩哇三十秒一個笑位，一分鐘就有嘢講，啲場景可能就即刻轉㗎啦，畫面顏色豐富，咁唔係呢只佢，咁佢又唔係贏造型，哇好隻馬騮咁樣，咁其實都係賣 造型，有好多人都覺得肉酸添，甚至 係啊，咁但係我又覺得個甲蟲，我唔抗拒，因為甲蟲我中意甲蟲。即係我似係 One Piece 路飛嗰啲啫，即係見到甲蟲打交過癮嗰啲嚟嘅，即係我會見到哇獨角獸咁樣，即係我係呢只，咁所以我唔抗拒甲蟲，但係有啲人就話哇咁嘅甲蟲有幾隻手咁好鬼核突咁樣，好似有啲厭惡，咁我仲有個折紙，佢個紙紅武士，紅字就做啲色路嘅，即係佢專係做啲潛入啊，指方向、指南針咁嘅角色，咁嗰個幾搞嘢嘅都，咁你問我其實三個角色咁啊，跟佢 只馬騮啊。 系啊系啊嘛，咁我你问我接受咯，即系我可能我以大人视点睇啊，即系我由头到尾唔系当佢小朋友戏，即系当一个儿童历险故事睇咁样，咁我觉得 OK， 即系我承认打斗系可以再精彩啲嘅，因为佢好鬼死嘅，佢啲打斗往往玩到靓嘅，都有啲东瀛风格啊，譬如啲会跳过个月亮前面啊，跟住有长水剑啊，有啲刀刀剑剑咁，哇佢个食个镰刀，个感觉有啲即系我个脑望落去似好似睇紧呢个咩狄仁杰咁样嘅，即系嗰啲杀手啊咁样戴面具啊飘过嚟啊咁样，咁打来打去咁，但系往往埋牙。到堅打啦，打咗幾嘢啦，跟住到啊，衝埋去決鬥，永遠係決勝嗰刻咧，跟住可能一個歪索，跟住 唔係佢直情冇影啊， 幾次係咁喎，跟住就即係影佢個面具爛咗，咁即係暗示打贏咗咁啊，影佢又暈咗咁啊，暗示啊， 把 就算 Even 阿爸媽死，佢都冇影啊，即係都係暗示啊，咁類似咯，咁我覺得好似有啲即係啊，係咁到行到廢，咁又唔去得咁盡。 佢又可能始終顧忌小朋友睇啊，唔想咁血腥暴力啦，可能。咁我又覺得打鬥可以加多啲啊，會圓滿啲咯。咁但係我又覺得一定合格嘅，即係我就算我覺得 Even 去睇佢個啲設定咁新，咁已經值得支持咁，所以我都值得入去睇。 係，咁我講下 咯。好啊。 咁首先你講到嗰啲決鬥位咧，佢直情係以唔影啊。 係。 佢直情唔影喎。 係。 唔係話即係佢兩個斬嗰下 cut 咗喎，即係唔係無線嗰陣，係直情唔影啊。佢就跟住影咧，地下就有啲剩低咗嘅碎片嘅啫，呢啲都唔影。咁其實呢度咧，當然大家就會唔滿足嘅，因為哇，冇咩睇打，你竟然一埋眼冇咗嘢咁樣。咁你其實你就已經話聽佢老母死曬啦咁樣嚇。咁即係呢個係的確係事實嚟嘅，佢係咁嘅。 冇錯。 咁當然佢呢個可能係刻意啦，學你話可能佢就係覺得呢套就 係有啲顧忌啊，係啊，聽唔去咁準。 因為諗多，即係顧忌得多咗少少啦，真係係咯。 冇錯， 攣低咪攣低咯，唔冇乜嘢嘅啫，咁佢真係攣低都冇影。OK， 好啦，咁我覺得佢係乜嘢？ 喂喂， 其實咧，佢係咩嚟嘅咧？呢樣嘢佢個基本嘅人 關係。喂，窒咗呢下窒咗，唔好意思，聽唔到。 唔緊要啊，我講埋，你聽唔聽到嘢？ 我聽到，而家聽翻，係啊，窒咗。 佢個人物關係咧，係銀河鐵道嚟嘅。 啊，系啊，系啊，呢句啊，你一早系啊，你嗰晚同我讲，我都觉得系啊，系啊， 你睇下 搞嘢。 我穿俾大家听啦，佢呢度咧有几个同伴同一路上路啦，有马骝啦，有嗰个甲虫嘅武士咧。咁啊，其实嗰只细粒嗰只啊，反而唔系咁紧要嘅，即系你当嗰只系啲吉祥物。 真系指南针啊，系啊，真系指南针啊，系啊，冇错。 咁跟住咧，佢就有个所谓有两个啦，所谓佢嘅妈嘅姊妹啦，嚟追杀佢啦，之类嘅嘢。其實呢一、這個人物關係就是這個銀河鐵道。銀河鐵道的李達路呢，因為那隻馬騮其實後來就揭穿身份啦，就是他媽即是用他剩餘的法力將那隻木頭做的馬騮公仔呢就變成即是拿了他來變成一個有生命的，其實那隻馬騮根本是他媽變的。 沒 錯。後來就再揭發呢，就是跟他一起上路那隻甲蟲武士呢，因為他是失憶，原來他根本就是他老爸來的。他又自動惹了被人變了做這樣的事。 這 個呢就是這個銀河鐵裏面的美達路和黑騎士，不是我講 的默守護咁樣，最後揭盅才知道這個真相。不過他套戲都四分三啦，又不算話最尾嘅，係冇錯冇錯。 咁美達路呢其實點解會係佢媽呢？其實美達路就調返轉，就係佢用咗佢媽個身體嘅啫，佢就唔係佢媽，但係佢用咗佢個身體嘛，咁即係其實都係佢媽嘅一個延續啦，如果你咁 係啊，延續啦，精神咁啦，係啊，明白。 黑騎士咁啊，淨係其實黑騎士係黑騎士啦 ，OK。咁你話嗰個其實就係真正個老豆。咁而嗰啲咁嘅姊妹係乜嘢？姊妹咪愛美達拉斯咯。 係冇錯。 不過佢呢度就有兩個咁解啫嘛，即係其實冇分別嘅啫。因為佢兩個就一個打完死咗，另一個再打。其實佢打嗰陣都係一個同一個打嘅。 逐個嚟 嘅。咁你咪就當兩次決戰啫嘛，愛美達拉斯幾次都係同呢個。美達路打劍咋嘛，唔知下一劍。咁佢呢一個人物關係呢，本身當然啦，可能你話喺日本嘅傳統故事裡面都有呢個咁嘅嘢嘅，咁你當佢就攞咗呢個咁嘅嘢玩啦。咁我哋覺得呢套戲呢，呢個佢做咗好多功課，亦都吸收咗好多日本動畫嘅一啲嘅精華 元素，係呀係呀，精神或者係呀，咪 咁樣。一啲關係呀，咁就擺晒落去。唔係話去抄呀，因為呢啲其實好經典嘅嘢，咁你攞返出嚟玩咁有咩問題？咁佢呢度就係咁啦。咁呢個細路仔咪鐵狼囉，好明顯啦，係咪？ 係。 咁 融會貫通囉，我覺得人哋做到融會貫通，真係消化過再出嚟囉。 就係呢，佢嘅服裝設計呢就係外嘅，佢係做足曬功課。咁佢哋裏面穿啲衫呢唔係奇裝異服嘅，係真係日本一啲某啲時代嘅一啲嘅平民嘅服裝，因為嗰個地都係窮嘅。咁仲最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佢嘅衫呢係霉爛嘅。而呢一樣嘢呢，你睇而家就算日本自己拍嘅古裝片呢，都係身光頸靚。就算你話嗰係一個喺山度瞓一個忍者或者一個女忍者或咩，佢都件衫都係個 style 就係忍者，但係佢瞓完底呢件衫都唔會有泥喎。 係 但係佢呢套戲啲人就蓬頭垢面嘅，即係呢一個卡通反應。嗱咁呢個就可以反映到呢，就係即係鬼佬就算佢自己拍嘅騎士或者中古，當然神嗰啲神話或者童話就唔會啦，身光頸靚一樣。但如果佢正常嗰啲古裝片咧，佢都會整下嗰啲人，其實都係胡鬚邋遢啊，其實啲手指甲都捆邊嘅，即係好似沙窩咁啫嘛，啲嘢其實爛爛地噶嘛，佢唔會整到係真係好靚咁樣。咁佢專登整啲舊化整啲嘢咧，佢更加去增加嗰個真實感。但係咧， 去到亞洲嘅時候咧，好多時當然日本咧佢就係舞台劇化啦，佢嗰種因為佢其實只係當戲服啦。中國嗰啲更加嚴重啦，其實係要將中國人自己嘅或者韓國都係啦，將自己嘅古代啊去粉飾，就黃金夾曬佢咁樣 ，OK， 甚至乎大長今。佢哋影翻咧當年影過一啲嘅照片嘅，即係佢嗰個時代嘅照片，個皇宮係好似一間破廟咁嘅樣。嗰啲大長今嗰啲咁樣嘅所謂女官咧，其實係叫做有衫著鞋都冇得著，蓬頭垢面嘅，絕對唔係好似戲入面咁樣，即係即係嗰啲古裝片入面咁白雪雪。 係，明白。即係咁雍容華貴啊，金碧輝煌啦。 睇到咧亞洲人自己講自己嘅。嘅古代咧，就即係總之要粉飾粉飾咁，但係好奇怪就係你外國人咧，佢唔係話你嗰啲啊整核突，你唔係佢自己嗰啲都唔乾淨，即係佢哋就會比較強調翻呢啲存在感啊呢啲嘢，佢唔介意整到佢污糟邋遢，因為污糟邋遢唔一定係核突嘅，即係如果電影入邊我知嚇，即係都可以係一個設計啊或者一個咩，你睇下 Lord of the Ring 嗰啲人都有時都整到污糟曬嘅。系咪？ 系 佢嗰个出发嗰只系梗系香港正靓啦，佢可唔可以越嚟越烂嘅咧？啲衫系咪？咁但系呢套卡通嚟嘅啫嘛，呢套啊佢反而有做足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佢有好多 research 啊，喺日本文化嘅方面嘅认识啊，咁啊呢套戏系做得好足嘅，咁我觉得系 show 翻我睇过咁多套即系叫做鬼佬搞嘅日本故事，嗱佢系纯鬼佬搞嘅呢套，唔系话鬼佬加日本佬喎，我初以为喺度肯定有啲日本公司合作，啊冇啊，真系冇，除咗有配音员系日本人之外，即系包括。星空奇遇記裏面有嘅嗰個嘅，就係、是、嗰個原裝嗰個日本人啊，即係嗰個揸船嗰、那個阿伯嗰、那個啊，我講 嚇，係冇錯冇錯， 有份配音嘅，係佢揾咗好幾個呢啲亞洲嘅真係日本裔嘅美國人配音，咁即係佢裏邊我就分唔到啦，因為其實佢係講翻英文，佢啲英文好好嘅，你聽唔出嘅啫。咁但係佢全部有揾翻，咁但係咧實質就有單位咧，全部係鬼佬嚟嘅，即係西人嚟。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呢個你比翻起特別係之前嘅 Big Hero Six 嗰類咧。即係 Big Hero 6啊，即係之前 Marvel 嗰啲 Big Hero 6，咁佢咪又話玩乜鬼嘢？將個東京同嗰個三藩市撈埋啊！咁哇，其實嗰啲咧玩得好爛嘅，即係完全 鬼佬眼 中嘅亞洲，完全嗰個亞洲， 即係唔尊重咯。我覺得定義係嘛，即係佢有佢嘅理解嘅入嘅叫所謂日本文化， 佢冇做太多， 就話係啦，係啦。 佢其實佢嗰啲功課咧係可能對唐人街或者嗰啲咁嘅印象嚟嘅， 係啊，即係華人啊，或者叫華叫亞洲文化就話當係日本， 啲 撈亂曬。 日本同中國佢都未分得清楚，但當然呢一套酷報咧就唔止，我覺得佢都唔止撈咗睇咗呢個日本動畫，佢其實都應該有好幾套即係香港片啊，即係包括《倩女幽魂》啊，或者好幾套。 係呢啲，或者 食 人傑啊嗰啲咁嘅， 我覺得有。所以我覺得佢其實係亞洲，佢就唔係純日本。個故事係日本，但佢裏面有好多嘢其實亞洲，所以其實係幾好睇嘅。咁如果大家從一個文化研究角度，呢套必定要睇。 冇錯冇錯。 咁另一套好唔好睇？純娛樂角度咧，佢真係不及嗰幾套大公司嗰啲咁娛樂性啦，當然係咪？ 係一定一定一定。 佢呢套睇嘅價值。係咁樣啦。O K， 咁最尾佢竟然出字幕啫，佢又有用翻動畫畫翻佢出嚟喎。 係啊係啊係啊，係 好得意嘅。咁大家睇下有機會睇。喂，快啲講埋啦，係啊，快啲講啦。 好，跟住講啊，喂，咁啊分開啦，好嘛？咁啊分開啫，我同阿 Tasco 都一致裁定啊，呢套分開係福音電影嚟嘅。咁啊，事實係啊，因為嗱，我明嘅，而家網上就有人咧交流過啊，就話喂，反而喂唔福音喎，點解咧？因為我從來冇福音電影。講到耶穌咁廢喎，喂，其實係呢套戲咧， 耶穌呢個角色就係耶穌係冇即 係冇咁廢啫。我講強調，因為呢套戲咧，耶穌係露神跡嘅啫。咁啊，佢嘅能力啊，佢嘅能力嘅展示喺呢套新嘅分開入邊咧，只不過就落雨就醫好麻風嘅啫。咁啊，相對咁偉大嘅基督咧嘅大愛咧，就爭好遠個程度上。咁啊，加上呢集最大鑊就佢冇講嗰個耶穌復活過嘛，即係未講到復活就完啦。咁啊，可能有下集啊，啲有聽人講話。咁啊，所以變咗就喂冇復活就未必一定係超然，即係佢都最多話可能咁啱啫，麻麻風醫醫好係嘛？咁啱你知你古代啲醫療技術爭啲，唔俾過係算雨咩？咁算雨可能啲雨， 揦佢好翻 啊！係啊，揦揦佢可能純粹污染或者我嗰度可能有石灰咧個礦洞流出去啲石灰水咁啊，要醫得好咯。咁你話係咪先喺耶穌嘅神跡嘅？ 其實冇講耶穌有行神跡，佢呢度 係啊，因為舊嗰套咧 一個好似孔子咁係一個教人一啲道理。 啦，即係講道理就多過真係神蹟嘅顯示。咁啊，啲人就話弱喎，弱化咗耶穌啊，唔開心喎，都搞。 如果你當福音電影，佢當然係弱化咗耶穌啦。如果你當係一套純粹一套史詩片咧，又點解要有咁多耶穌咧？嗱，其實兩邊有少少唔到岸啊。 系啦，咁反而，但系我咁讲，你话当咩啦？点解我哋定义洋风电影咧？就我唔系纯粹睇入边个神有冇神迹，而系佢个主轴，佢系讲到出口都要讲爱与宽恕嘛。咁而最大镬个爱与宽恕个位咧，个能力系 powerful 到国内所有角色最后都变嘅。 系啦， 而系冇解释嘅。 你就感染主角，我明嘅，因为佢一路耶稣系有佢识得耶稣嘅，佢就系呢个呢个版本系啊。咁你識得耶穌，你見又見埋佢釘十字，咁你又影響 成係合理啊！你個妹變都合理啊！就係啦，老婆老母變都合理啊！因為醫翻好，咁但係喂大佬個大奸角咁樣無端端， 唔係呢頭都仲話要懟佢啊！嗰頭攬頭攬頸啊！ 係啊，喂腳都斷埋喎，毀埋容，身敗名裂，攤喺張床度。行埋去仲揸住把刀念念有词话会好似好翻定要杀你，嗰头埋头揽啦，住跟住友情岁月喎，争在未播古惑仔首歌啫，跟住哇，跟住两个 齐去翻 同抱哭流涕，跟住 friend 咗，哇我拗晒头，咪咯。 嗱呢个去到有少少跟登 H 啊，即系一 系啊， 系 啊，啱啱啱， 唔好打，咁就停晒手吓吓。 系嘅，你即系。个主轴系咁，又好难唔觉得唔福音咯。即系你问我，有时系唔系话睇你究竟我有冇神啊，有冇上帝，有冇业力， 系好唔信服啊，令到睇嘅人吓。 系啦，你即系变咗你系根本上就成套史诗式，你目标都系讲话，就系讲话你宽恕人先有力量，我哋要爱先可以 行。宽恕同爱系比起报仇更加大嘅个力量。 系啦。咁而佢唯一咁樣搞呢，佢又同舊嗰套最大嘅落差呢，喔即係以我即係嗱，我唔暴露我年紀啊，咁但係我實際係睇咗舊嗰套嘅。咁 你唔 係係啦，你唔好爆我年紀啊，即係佢最大分別係啦，最大分別就係呢，第一佢嗰、那個一開頭嗰個叫俾人抄家個理由呢，其實唔同咗。嗱上舊嗰套呢，其實是一個意外嚟嘅，即係個妹揞跌咗啲嘢落去嚇咗只馬，但意外得嚟，後尾個就個嗰、那個嗰、那個就嫁禍嘅賴佢咁啊，即係想上位，咁啊變咗明顯咧係一個叫做入佢嘅，係啦入佢，咁啊變咗嗰、那個嗰、那個奸角係真係奸，咁、但係呢集咧佢做到個落差咧，其實我就即係好坦白講，叫時移世易。你去到嗰個咁樣嘅羅馬咁樣嘅極權嘅統治，佢作為一個軍官，佢嗰剎那佢可以點做咧？因為你真係你間屋企有人射箭殺上教嘛，咁而係啊，而嗰個人你真係窩藏一個狂一個你當陰差陰犯啦，咁你真係窩藏陰犯，而陰犯真係喺巡遊嗰下喺你間屋企度射箭喎，喂，你係唔係你作為屋主，你一定係有嫌疑啩？你就算 even 你唔好話係咩啦，係極權啦，你而家喺依刻嘅美國啊，你間屋無厘頭有人有總統巡遊喺呢間屋度開個雷明燈鳥槍。你話個殺手同你冇關，你都俾人執咗先啦，啱唔啱啊？ 事實上係窩藏， 當然未必會抄家啫，係咪先？ 事實上真係窩藏佢喎，仲要 係咯，你真係有窩藏嗎？事實你係真係喺你屋企嘛，走你責無旁貸，咁你自己要有責任 㗎嘛？其實最緊要係。 系咯，你冇得讲到话自己好似好无辜，跟住然后成个咁你俾人抄家，我都已经嗰个男主角已经就住喎，特登冇即场就地正法，又啊， 唔系男主角 走咗个 坏人啊，即系佢个所谓 系啊，即系坏嗰个男主角，即系已经叫做喂处处忍让，处处叫做已经即系去到最尾先做，受咗压力啊，俾上司话佢先做，喂尽做咯已经， 可以点咗？ 咪咯，系咯，你可以点啫？加上喂大佬啊，你自己都有责任，同埋喂嗰个时势，即刻就立刀就吉啦，分分钟就喂，一家灭家咁啊，抄家咁啊，咁嗰只嚟噶嘛？咁你已经叫做留翻你条命咯，喂，咁啊阿谀残喘，阿谀残喘，咁你就算系啊，你出翻嚟几经过几多年后，嗰、那个报仇嗰个点咧唔够咯， 唔够， 系咪先？你有啲咩仇报啫？佢又冇，其实原计如果冇害你。你應該報仇啊！你夠姜，你話史詩式，你咪講去組革命軍咪懟冧啊羅馬咯，啱唔啱啊？你係你個對個制度不滿啫嘛，係嘛？你唔係對某一個人，佢有做啲咩恐懼惡啫？佢其實冇咁啊！但係到去到馬車嗰度又講到佢又點咁樣又咁又即係我覺得即係嗰個對決位同埋嗰個復仇位咧，差仲差過超人隊蝙蝠俠。 你問我。 唔係佢寬恕嗰位仲突兀過，即係呢個阿 Marva 啊，即 係 因為老母嘅原因啊，蝙蝠唔 係 超人啊，係 咪 咯？超人 撞曬火咁樣，睇到個 ending 咁樣就難搞啲咯。咁同埋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啲能力上嘅鋪述又唔係好明啊。一開頭講佢兩次係遊戲。游戏人生嘅富家子弟，咁到到去抄家后，入真系做咗奴隶五年啦。喂，你都喺入边识餐船啫，最多物体能强化啊嘛。无端端讲佢第一次骑马就直头高手，强过哇爆船陀螺咁嗰啲高手落场咁样，咪撞爆晒人咁样。咁我拗晒头，我都唔知佢劲喺边。 即系第一次落场赛车，佢骑马呢样嘢，佢就不嬲讲佢有骑马嘅。但是騎馬咁你坐車， 系啦，騎馬車啊，另一件事嘛。 咁你至於佢同佢嗰個兄弟咧，那個兄弟就起碼已經玩咗兩年啦，喺經 係啊幾年話王者啦嘛已經，咩兩年王者定咩嘛咪咯？ 已經係即係長勝嗰個啦，閃牙啦已經係 OK。咁你突然間你就可以同佢攣過，咁喂我就算你本來都有少少 potential 都，你都冇話一落場就攣低佢咁誇係嘛咁。咁有啲人都話哇好誇喎、啊，咁即係你講曬咁樣咁樣 同埋最後我都其實唔係好知道，佢最後問兩架馬車黐埋咗咧，係咪有少少自食其果啊？即係佢想踢開，一踢個嘢就會自己跌咗落去咁樣。 講係都可以咁講嘅。 係咯，我因為佢嗰度就即係又係啲糾纏又好耐，咁嗱嗰場馬車戲又拍得緊張嘅，你問我即係而家係點啊？係 唔錯嘅嗰段。 係啦，唔錯嘅，即係你個娛樂性又一定夠。 賽車嗰段啫， 我 講多次，賽車嗰段啫。 係啊，係啊，賽車嗰段啦。 前邊就唔係拍得好精彩咯。 系啊，咁啊系啊，系啊，即系你话啲人物关系讲嘢咁样就普通嘅咋，即系好表面咯。咁同埋我 即系唔算好精彩。 系啊，唔正咁咯。 系啊。 咁啊，水战咯，海战嗰场都还可以。即系你问我个试点啊，喺嗰度。咁但系就一定就马车咁正嘅。系啊，阵间系咯。 赛车嗰段系唔错嘅，的确。 系冇错。咁你问我宏观系咁谂咯，咁但系问题你问我始终即系你作为史诗式咁大个 brand 咧，你 reboot 又确实系，我就冇预即系咁福音嘅。咁你突然之间咁福音，咁我真系嗱，即系我唔敢讲啊。你用福音角度睇，佢肯定系一套最好睇、娱乐性最高嘅福音电影。咁但系若然你话用普通知识电影去评咧，系啊，你一定要咁讲。但系你用史诗式电影去评咧，我都系觉得就合格问少少，四廿零分嗰只嚟嘅。即系你问我就系啦。 咁冇理由要降规待方电影嘅。 但系真系好福音喎，真系顶佢唔顺。 唔系咁，其实鬼佬方电影又唔系拍得咁差嘅。我系用我哋嘅印象，其实有啲拍得几好睇嘅鬼佬方电影。唔系佢嗰啲唔反而唔讲夸张，佢讲啲好人情嘅嘢嘅嗰啲。 系啱，即系 好睇嘅，系真嘅。即系佢反而好现实咁讲人生嘅。 系， 其实拍得唔错嘅，唔好话方电影拍得唔好嘅。西片嘅方电影其实。有好多套票房都唔錯添啊，其實 係冇錯。 我哋印象中嗰啲係嗰啲香港嗰啲波音電影， 我知咩監護咩關緊棚啊嗰只。 咁呢套分開一定好睇過呢個羅亞方舟經濟啟示，大家放心啊，即係咁咯，即係咁一定好過嗰啲，大家放心。OK。不過就你話當史詩式咧，入到去你可能你會嚇咁樣咯，即係咁啦。 同埋你話當 係 啊，你話嗰個朝代咧，我回想翻咧，其實想當年有套咩《龐貝末日》咧，《龐貝城》。 哦，係啊。 其實似嘅，即係都係咁嘅，後面又有長追逐，咁當然佢有個火山爆發嘅，係但係嗰套好睇好多。即係如果你話對比嚟， 多好多呢啲場面計算嘅，即係佢大。 係啊，冇錯。 呢套就其實講嘢位就都唔少嘅。好真 系，系啊，唔少嘅，冇错。 咁当然 ，Morgan Freeman 嗰啲就一定劲啦。但系其实男主角咧，有啲人就诟病，系话唔系演得太过好。讲真 ，O K， 咁啦。但我觉得佢 至于同佢 斗 嗰个所谓兄弟咧，即系其实个兄弟又唔系话亲生嘅，即系佢又系收养咗佢收养翻。嗰、那个其实就系边个咧？就系、是、呢个四神奇四侠里边嘅阿 Doctor Doom 啊。 哦，明白。 但系佢呢套戏入边，其实佢演得唔差嘅。 佢有啲感情戏喎，即系嗰啲系咪嗰啲挣扎位？ 系话佢坏晒，佢又系根本佢都唔系坏嘅，其实系咯。 系啊， 佢反而演得好啲，我都觉得系嘅，系啊。反而个主角咧，即系佢OK 咯，但系你话佢做得好好咩？咁即系咁啦，咁咯，只可以话系咁啦，咁 OK， 系啦。咁剪翻短头发嗰阵几靓仔嘅，只可以讲。 係咁多。係 OK 嘅。係 啦，長毛嗰陣日奴都係蘇成個啊潛水俠咁喎。嗱，咁我補多樣嘢咧，就係、是、咧，啊呢套做嗰陣咧，香港又有啲人出嚟攞彩啊，又話嗱、啊，其實呢套分墟咧，就係呢個星戰前傳咧，裏邊嗰場賽車咧就抄佢嘅。咁誒講真，我哋嗰時已經講噶啦。 係。 咁我當然唔係嗰時未有節目，即係話之前我哋講 Star Wars， 我好多年前講過啊，而家又有啲人執口水尾，又無端做分墟嘅人先講翻呢個嘅星戰前傳，我唔知點解。OK， 咁啊嗰時又睇唔出嘅咩？ 系 哦，即系而家先睇得出啊，咁啊唔知啦，即系又要认啊，出嚟认下咁样啦，系咁啊，咁一题外话啫，不过就真系噶，我当年《星战前传》嘅第一集啊，即系嗰度未影危机，里边啲细路仔咪有一段就 系 咁碾车嘅， 系 初头就系有几个引擎咁拖住佢，其实就系啲马， 系即系马车啦，系 即系马车，其实真系咁嘅 ，OK， 咁啊呢个如果大家都仲未知嘅朋友就即系。又補翻啦 ，OK。 嚟睇下啦，喂，同埋我少少講啦，我就真係帶爸爸媽媽入場。咁如果你話即係好似我咁嘅年紀，有啲爸爸媽媽，你帶入場，佢會覺得好睇嘅，因為佢哋嚟計真係個集體回憶係睇分墟。咁所以我都 high 啲 recommend， 即係爸爸媽媽啊，即係坦白講都係啊，即係你啲戲帶入場佢好 amazing 嘅，係 啊。冇錯啦，冇錯啦，係啊。即係其實又唔係話一無是處，不過就 係啊，唔會嘅，唔會。同埋佢哋會睇到好過癮嘅， 係佢哋會覺得過癮。 係啊，佢哋睇到好過癮嘅，會好投入嘅。我哋就即係抽離少少，但係佢哋啊，即係一個集體回憶啦。冇錯，冇錯。 當年又比較舞台演繹啲，係啲演出方式，咁都係因為咁耐之前係電影。但其實就有啲人就話咧，雖然咁老土，但係咧今次都係仲未超越到當年嗰套嘅。 哇！咁我覺得真係好多瑕疵，你問我。 嗰套係冇得超越嘅。OK， 真係經典。係 冇錯。 夠唔代表係唔好，係咪？ 好 OK， 好啦，咁啊要快啲講埋啦，馬仔真係等緊我打俾你啦。 喂，好快你，我好快講藝城啦，好嘛？話曬都講餐片啦，講一套啊。咁啊，藝城你預就。佢啊陳木勝啊當將七合四二啊擠落去當警匪票咁拍啦， 咁樣玩嗰 啲係啊！你問我啊失望嘅，我自己又一來又去揾劉青雲做一個武林高手咁啊差啲啊，咁加上佢啊即係劉青雲本身啊真係唔打得噶嘛，最多啊五幾下拳腳， 跟住又 CG 做係 啊，幫佢揸條邊邊來邊去咁啊 CG 嘅條邊咁樣咁啊打咯。咁但係喂估唔到藝城入邊打最多咧，咁啊古天樂都唔打喎，因為古天樂嘅角多，你當軍閥個仔啦，奸嘅佢係開槍嘅啫，係啦，即係當警匪票咁拍嘅啫。咁啊真係奸嘅打咧就原來係吳京同埋啊閒於晏嘅。咁啊吳京咧佢就寫住友情客串。咁我開頭梗係諗住好似《封神傳奇》嗰啲咁樣出十零廿秒就算啦。喂，唔係喎，吳京由頭到尾都喺度，我覺得佢第二男主角咁就，仲要佢同阿彭于晏打到即係堅打打幾場咁樣。咁啊緊張嘅咁樣，咁啊主要睇嘅真係睇打吳京嘅啫。咁你吳京啊真係好睇嘅，咁啊加上彭于晏都 OK， 咁啊叫做贏咗啲嘢咯。咁但係成套戲個套路。我覺得咧，佢係因為要國內上啦，合拍片，咁佢又避重就輕啦。咁但係佢講嗰種即係社會嘅不公啊，點樣公義啊，即係其實可以放射喺香港嘅，即係可以放射得更大嘅。係啊，咁但係佢拗嘅，咁啊純粹聚焦喺一個城池入面嘅一個小嘅個案式故事。咁而最後阿爺係有嚟嘅，邊個阿爺呢？就阿爺就哇咩講你當唔知咩軍隊，我哋佢因為佢係南北軍閥年代，咁但係咧佢呢個城嘅阿爺即係有個你當有個阿公咧保護住嘅不嬲，咁但係呢個阿公咧 隱藏角色呢個邊個咧？ 係啦，北面有戰士，咁所以咧暫時個軍隊掹開咗嘅啫，咁但係因為冇軍隊掹開咗咧， 人名表都冇寫有佢喎。 寫得劉青雲，就有嘅，因為佢係動作導演，有動作導演同埋有寫都話有寫友情客串嘅。咁嗰邊個咧，阿爺最後有嚟嘅，攞嚟咧就真係出場咁樣三秒到嘅啫。咁啊騎住只馬入嚟就當阿爺嚟到，咁你個城就安全啦。阿爺就洪金寶。 哦，咁、okay、樣嘅。 係啦，咁啊即係象徵即係中央政府救城市咁啦，一個危城咧，最後都係要靠阿爺保護嘅。咁但係喺阿爺保護之前咧。民眾嘅反抗已經殺咗啊軍閥個仔嘅，咁呢樣其實嚴格嚟講，我可以覺得藝城係鼓吹港獨港獨。 點解 我只咁講啫，只咁講啫，抽水啫。咁但係你問我係有啲即係反即係以下犯上，又有啲叫反係啦。 反咁講嘅少帥嘅角色，古天樂就真係嗰啲富二代啦，即係似住。 係啊 ，Exactly 係啦，佢亦都係擺明係富二代啦，係啦。咁但係講佢係濫殺無辜，兼又講佢完全係變態嘅。 講啊，甚至乎可以講係。 係啦，直頭係啦，冇錯啦。咁而入邊就人人自危，就人人自救，入邊亦都有啲博弈嘅，即係人人自救得嚟，有啲人就話要選擇順從。咁啊，順從之餘就聽啊，古天樂話唔止放佢，仲要捉埋劉青雲，騙埋俾佢。咁呢啲咪即係等於而家啦，即係等於而家香港係啊，香港你奶共咯，藍絲咯。咁問題亦都有人選擇反抗，但係反抗啲係弱小 ，even 去反抗，好似而家即係係嘛港獨派咁啊，得少數人嘅。咁但係亦都勇敢出聲。 劉青雲係咩角色嚟嘅？有咩？ 劉青雲佢係一個叫地保，你當係即係嗰個差佬嘅話頭啊，但係打得嘅，好抽。未有彭于晏出现，因为彭于晏是一个浪人嚟嘅，一个浪客，佢纯粹呢个你当好似英国咁啦，系啊，彭于晏角色就代表象征英国，即系佢可能系佢路过啫，即系伊莎娜。 有少少似牛仔片咧，即系佢虽然个故事就话 系。系啊，系西部片咯，叫做系啦，似啲冇错嘛，所以有啲又有啲即系合意心肠。咁啊，純為公義而留低咁樣，咁但係彭于晏最好打嘅，因為佢講佢係吳京嘅師兄弟嘅，其實，但係就一早已經係最好打，不過就各自兩條路，即係一個就順從制度，一個就反抗制度，咁啊變咗做浪客咁啦，你遇大概咁啦。咁啊，跟住即係佢有啲咁嘅博弈啊、人性刻畫啦，咁樣佢有做，但係就佢。特登撳低啲咯，即係唔等你有咁多聯想，都唔會將佢借鏡落香港。 係你覺得咁先？ 係啦，咁啊變咗，我覺得又係 娛樂性 咯，唔接覺咁 咯。 係啊， 呢度係娛樂性得唔得？ 咁你問我佢打都實證咁，真係唔係好多場嘅 喎。 大佬，你劉天文打咩啊？打手指啊？咁啊，劉天文有場叫夜晚喺個橋度打。咁咧就 CG 嘅，咁啊背對背就係個阿廖啟智。廖啟智開頭係諗住順從，但最後佢選擇咗幫阿劉青雲，最後死埋嘅。咁啊，廖啟智一定呢啲角色啦。咁啊，反而廖啟智幾好戲啊，你知一定正啦，老戲骨。咁但係嗰場叫劉青雲有打，咁之前咧就冇打。佢有場打個叫做劉青雲啱啱一開波 show 阿 Colly 條邊。咁啊，當好似我一睇條邊，我覺得我又諗起漫畫喎。我諗起咧，星矢冥王篇咧，冥王篇第二嗰個咩監獄咩裁判咧，咩條邊，佢又一攬樣，佢又喺度捉人嘅，又係話喺坐喺度，係啊，即係佢做差佬之餘，佢就做埋類似好似當可以判埋刑嘅咁樣，你當係咁啦。因為阿條邊邊啊邊，佢叫蘇阿 Colly， 喂冇乜打喎，兩三場都打咗。其余啊，成描述古天乐点样即系疯狂啦、啊，又话点样现场啲人民点样开始变啊，又顺从佢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刻画咯。你问我低啊，娱乐性 麻麻地嘅，正嗰句娱乐性 系啊， 咁啊即系分钟唔及呢个城寨英雄。 咁一定唔及喎、 啊，一定唔及， 好难讲，好难讲。唔系，我会咁谂，成就英雄起码招式变化多啲，系、 okay. 啊，呢套咧单调，点解冇啊？佢真系刀剑打噶咋，佢就算吴京同彭于晏嗰场。佢叫打打下咧，扭橋打到上個酒有個酒莊，咁有啲酒嘅情咧堆咗個，你當好似長城咁樣，好高嘅一個酒情嘅山。佢打打下打到自己又攝咗落去，跟住嗰啲酒情冧落嚟，最後玩埋即係我穿埋結局啦。我講埋，我穿埋冧落嚟就吳京走得甩嘅原本，但係最後就眷顧，即係其實佢都係有個兄弟情，咁就走翻埋去推翻阿彭于晏出去，佢自己活埋咗嘅。即大反派系咁死嘅，咁反而古天乐嘅死法咧，就系、是、真真正正啊港独成功嘅，即意思就系俾啲村民杀嘅，调翻转刘青云啊最多帮佢一把，推咗佢出去层楼出边嘅啫，但佢未死噶古天乐，但系冇晒子弹，嗰阵时就俾啲村民围住，跟住佢仲话喂乜乜乜乜太岁个仔你够胆喐我，未讲完呢一句又话八就一刀劏落去。跟住就话、流晒血，你够胆喐我？你我灭咗呢个城，个城都未讲完，就一把刀吉落去，又大髀出，跟住有一个师奶大妈就拿把锄头锄佢，咁跟住咁粗俾人围剿死嘅，咁啊叫大快人心嘅 ending 就咁样咯，系啦。 O K， 呢下好睇喎，呢下系咯。 咁最尾系咯，即系睇古天乐点死咯。 喂，啲睇啲下都值啊！ 就咁啦吓，咁啊，就咁系啊，咁啊中规中矩啦吓，港产片嚟计就几样啦，就是啫。 咪都陈木胜会唔会拍翻即系即系现代枪战会好睇啲？或者我咁谂啫。 唔係，我問我陳木勝，我不嬲好拜嘅，即係佢之前掃毒啊，我覺得好正啦。雖然佢都結局差啲啊，有啲人話佢。咁但係我啊不嬲，即係陳木勝又即係其實講輩份，陳木勝其實同你拍住杜琪峰喎，你知道即係叫杜琪峰早去少少咯。 現代嗰啲槍戰咯， 警匪片咯，陳木勝其實最出名 警匪片啦，槍戰啦，佢可以唔警匪噶嘛，槍戰係咪 系啱，系啊，啱，即系系啦，枪械嗰种构图。咁你遇陈木胜成名作《天若有情》啊，咁但系《天若有情》好多时红咗啊，杜琪峰啫，就冇红陈木胜咯。咁其实就杜琪峰监制陈木胜。 最出名系咩？系咪冲锋车？冲锋。 系啊，之后成名就叫冲锋车怒火街头咯。 好睇嘅。 系啦，咁你近期最出名就《扫毒》啦，当然啫，我都觉得。依一刻掃毒係佢代表作嘅，如果你話以佢總結佢全 身，嗰類個類型會啱佢啲咯， 係 咯。 係啦，即係陽光氣重，有好啲男人浪漫，角色衝突， 有啲軍事可以玩啊。呢套其實武俠啲咯， 係咯。係啊，同埋佢其實我又真係覺得佢唔係好識拍幕片，即係佢幕片當槍當警匪片咁拍嘅，係啊，即係啲動作啊。 不嬲咧，中國人有啲奇怪就係佢啲中式牛仔片啊，即係嗰時阿周潤發都拍過㗎。 冇錯， 佢好似牛仔片咁，但係又玩啲文槍，我唔記得佢叫乜嘢咧，即係真係把真係支槍嘅，真係支長。 係，我咪消失啲子彈啲嘛，係嘛？ 唔係，好舊嗰啲啊，真係把長槍咁，即係總之玩。 係啊，都有啊，係啊，又係嚟到個城池，永遠有啲救人咁樣噶嘛，係明白。 其實我覺得中國人拍呢啲咧，好似唔係幾好睇嘅，唔知點樣拍得咧。即係佢不如真係講翻武俠好啲啊，係啊，中式牛仔片啊嗰啲咧，我唔怪畫嘅。啲感覺係啦，好難拍得好睇啊！其實未必係啲導演嘅問題，個類型唔容易拍， 類型片怪咯，會唔會係咪？ 難拍得好嘅呢種類型，的確係啊，咁啊， 冇錯 啊 ，OK，anyway， 好，仲有冇？差唔多 啦，差唔多啦，我都係咁多，我今個禮拜都睇細啲 嘅。好，唔該曬，北打喂，下禮拜咧，咁係咪要講哥斯拉嗰類啊？咁 係咯， 北打會唔會睇到咧？下個可能我哋又要 會睇到。哥斯拉我一定睇先，系啦， 就唔到时间啦。 同埋下礼拜做套港产片推介，点五部真正港产片，系暑假入面唯一一套武侠拍嘅港产片，点五部系啊，希望大家支持就咁。讲棒球嘅，系啊，棒球励志嘅，系啊，佢个点五部原来系解上女啊，啲人道女啊，道女跑嗰五部。 我好中意拍棒球咧，就搞机嘅，唔知点解嗰啲戏咧。 即系呢套唔同， 唔知有咩关系啊？冇啊，呢套唔系噶，呢套正经。 呢套唔系云翔嗰科嘢。 安心，有棍啊，可能佢联想。 冇错。 系 OK， 好，唔该晒。 OK， 好 ，thank you， 好，辛苦你哋，继续嚟，拜拜。 好啦，咁啊，马仔啊嚟咗啦。喂，咁我哋首先都提起过呢个咩城寨啊，咁样话好睇个艺城啊，咁啊真嘅，的确近期嚟讲呢个无线呢度。城寨咧就城寨英雄的确系，即系喺故事上咧就有一定嘅推进性啦。虽然啱啱呢个礼拜就多咗少少爱情线，做咗两集，咁但系都系两集啫。咁啊跟住而家又哇又啲剧情咧又有好多即系变化咁嘅，即系你睇少集咧可能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即系去到咁嘅。咁啊同埋仲有咧，阿马仔就睇到一样嘢就系头先我哋讲啦，话崩墟又好咩好，即系。喂，其實佢都會突然間咁就寬恕咗個敵人啊，嗰啲咁樣，喂，咁即係你個故事上係完全冇任何位啊，佢轉變嘅喎、啊，即係一句說話啊，跟針 H 咁樣就話停戰啦、啊，打咗100年咯，一句說話就可以停戰嘅咁樣，咁我哋話好唔現實啦，係咪？咁所謂真實係就其實真實唔係啲機人啊嘛，仲最緊要就係嗰啲故事係咪好真實啊嘛？咁我哋就想講就係話咧，其實有時啊，啲古仔就好似。城寨咁啦，咁佢唔係話好現實啦，係咪？即係佢比較有少漫畫化咁樣。咦？但係反而咧，佢比起嗰啲所謂現實題材，即係警匪片啊，佢反而裏面嗰啲村民又好，啲人啲反應又好咧，佢係嚟得真實嘅喎。等下馬仔講下。 暫時嚟講啦，即係對於而家個劇情推進，我唔知之後會唔會突然間爛尾或咩啦。咁佢之前一路做啲人啲反應又比較正常啲嘅。 係啦，咁舉例咧，點樣正常法咧？ 咪即系争人钱，跟住之后咪搵阿福利会咪要怼佢啊，跟住即系佢班友系唔想，但系即系要救啲屋企人咁前提下，咁佢都要做啊。跟住到打到嚟啊，陈展鹏佢哋 即系袁伟豪嘅，俾人打就开头系想留守啊，咁但系你唔出手啊，又俾人打就会死嘅，跟住佢哋都要打噶，临尾都要。 啲人净斩佢啊，唔系就系话打啊，系咯。 系啊，要杀佢啊嘛，因为 即系连啲女仔啊，啲阿婶都揸住刀啊，咁你打唔打咁？你可唔可以好似啊 Gundam City 咁样话，即系净系 disable 咗佢哋咧？咁样即系呢个唔可能噶嘛，即系你一系打一系唔打嘅啫。 咪仲唔现实啦？如果你话好似阿基拉大和嗰啲。 点啊！即系出一招点晒佢哋穴系嘛？即系如果武侠片啊， 系啊，一闪一闪啊，潮瞓低晒，得一下喺后边晕晒啊嘛，全部 系啊，即系佢迅雷不及掩耳之下，即系阿东方不败嗰啲啊嘛，点晒全场嘅穴啊， 系咯、啊，一嘢闪埋去咁过瞓低晒，冇咗过手咁好似。 所留香啊嘛，弹咗几粒石仔，佢哋全部定晒喺度啊嘛。 系啊，呢啲表现现实啊嘛，定晒仲 系咯。嗱、 啊， 反而就系佢呢套戏个剧就唔系好现实嘅设定嘅咧，佢里边啲人嘅反应咧就比较现实。咁同埋咧，你话佢哋嗌报仇，又冇喺度啊懒大仁大义，你唔好报仇啊咩嗰啲咁冇。 喂，暂时佢哋冇讨论呢个问题，即系佢摆低咗，即系大家个其实个立场或者佢嗰个嘢， 大家 系唔啱有冲突嘅，但系佢未至于即系好婆妈咁样系咁拎出嚟摆喺个剧情上高系咁讨论咯。 即系冇将呢个 issue 摆出嚟讨论或者去嘥时间。 佢暂时都系仲系喺嗰个即系解决咗呢个情况先之后。即系唔倾住咁继续推进个故仔先，咁比较好睇啲咯。 即系其实佢又唔系冇立场喎，佢每个人立场系唔同嘅。 系，但系佢冇喺度即系差轮处对方咁系咁立喎。 冇错啦，咁所以佢呢个咧就比较实在嘅，嗰个故事写啲嘢吓。咁佢咪就系话喂，其实啲故事就系咯，即系唔系一定个设定，即系你讲真唔真实，唔系就系嗰个设定嘅，个设定上或者唔真实吓，可以佢哋系超人，佢哋系咩都得，太空都得，啊，但系佢哋里边啲反应又嚟做啲嘢系真实咪得咯，即系我哋不嬲都讲啦，你 what if 嗰样嘢唔使真噶，真就唔使 what if 啦，系咪先？ 系 真就乜 what if 啫？咪唔使 what if 有差佬同贼佬系嘛？咁梗有啊，呢个世界即係反而咧，你啊佢好奇怪嘅，嗰、那個設定好怪嘅，啊 what if 有班咁嘅即係好武功嘅人啊，咁你隱世咁喺嗰度住，咁你呢啲係 what if 嘅，但係 what if 完之後，佢裏面嘅人咧，個市民啊，或者佢嗰啲村民嘅嗰啲反應係真實啊，咁其實你科幻咪應該 係 what if 以外嘅嘢咧，就唔應該怪嘅。 咪而家佢有殺手集團啦、啊，有個 啊，佢而家係越嚟越超人啊，係有啲即係敵組織啊、神秘組織啊咁樣。咁亦都有呢個神秘嘅首領一路都唔知係邊個咁，原來真係古眾啦，即係唔係我哋，即係 唔係我係唔知啊，我睇嗰個 wiki 中文都 update 咗，無端真係俾佢之前 up 嗰中咗嘅。 即係阿撥仔嗰個老細 K C 就真 係歐瑞偉係真係嗰個咩天干先生喎，即係個大佬啊！ 殺手集團嘅神秘首領啊！ 係咯， 啊真係咁樣古眾啊！ 咁樣都話都估到係佢，我唔知係啲橋外泄定佢估啊！真係呢啲其實。 系啦、啊，我覺得好難估啊呢、這個，同埋但係我覺得咁樣又唔算係好合理嘅，我覺得係 咯。唔係佢都係揾個人好似扮好人咁，最尾原來大佬係人嘅，佢哋識咁啫，我覺得。 你話嗰個係邊個都得㗎？係。 係 咯，你話係嗰個低能嗰個小智都得㗎。 唔知啊，佢俾人打到變低能嘅 喎。其實佢扮嘅啫嘛，你可以話係咯，潛伏喺嗰度得唔得？ 哦，咁佢年歲可能未幾就到啊。咁都但我估到喎，真係鐵布衫喎。 哦，你讲阿 K C 系铁布衫， 系啊，铁布衫啊，因为佢之前即系阿叔嗰个话咩心口啲铁咁硬，我打唔到佢啊嘛，话 唔系，但系佢明明做后生嗰个唔系阿欧瑞伟嚟嘅， 唔知啊，系啊，唔系佢嚟嘅， 咁佢唔系好后生啦，佢应该当年都已经系咁嘅样咯， 唔知系佢特登揾第二个做，咁但系你估唔到系边个啫， 即系佢话嗰所谓嗰三个机流室杀手，喂，佢哋都唔系好后生，嗰时佢应该已 经大都变大样啊嘛。 有咩理由咧？佢哋演又唔係話後生仔都唔止嘅喎，咁照計都應該演係張國強啊，邊個啊？吳家龍啊？點解點解係第二啲人做嘅咧？咁佢係當然佢真係專登想你估下啦，俾個位你咁樣，即係理論上佢哋嗰陣都唔好後生，咁啊冇理由要換人，呢個奇怪嘅，係啊，咁啊唔會嗰時啊 K C 係啊一個青年啊，應該都唔止啊。系咯，好 OK， 咁 anyway， 咁原来系咁。好，咁而家剧情已经去到咩地步咧？ 咁咪其实张国强都系扮金盆洗手，其实想一镬熟啊，整佢哋。 嗯，即系暂时都系扮住好人，扮忏悔吓，其实 摆和头走啊嘛。 哦，就炸佢哋啦，今晚啊。 系啊。 嗯。 即係諗住炸死曬你啊嘛。咁其實本身應該呢、這個我睇佢都係寫好似話都係應該呢22集到應該就俾人殺咗，不過我唔知俾邊個打死嘅。 咁即係話其實再跟住劇情真係對返呢個神秘組織啊。 哦，要啊，佢我睇啊28集應該做到28號嘅，好似今個月尾，咁應該最尾嗰段都係應該係打神秘組織啦，即係話殺手集團啦，要 下星期完㗎啦，如果係咁即係話可以。 嚇嚇，咁但係其實佢而家打都幾超級英雄啊，我覺得好似同開頭尾。 開始有啲超級英雄。 唔係，即係佢啲木箱話咩咁一嘢撞埋去咋？阿張強威用把遮一嘢劈開咁嗰啲咧。 係開始有啲超人添啦，開始。 唔係，即係比較勁啲嘅，而家可以講到打到。 係啦。 咁開頭都係頂籠，都係打到飛開嘅，咁啊未至於打爛啲嘢，打到唔勁嘅好似。 係，咁啊冇所謂啦，係啦，臨尾啊應該勁翻啲嘅。 唔係，其實打呢啲咁啊冇所謂，佢唔係咁現實，即係如果呢方面表現嘅冇乜所謂，我覺得佢都即係好講慢嘅嘛，之前講過咁勁啲冇乜所謂啊，佢啲打起上嚟。 未至於出波同飛天係咯，放心。 係，咁啊未至於有呢啲咁啊冇所謂咯。 咪誇少少武俠片啫，去翻武俠片，即係由格鬥去咗武俠片，一變咗。 係。 未識飛嘅，大家放心啊。 唔識射嘅就冇所謂 啊。唔識出波啊，仲未。 係。 仲未，會唔會後面都出波？唔知啊，未知啊，再睇。 應該冇嘅。 係嘛？硬猛本硬爬山可以出波啊？做咩？ 嚇，冇嘅，佢咩粗揮攤唔會出到波啊？定 係？咁合體技啊？做咩？可能有 喎。哦，唔係上次嗰個都當係啦，係咪？ 上次嗰個當係啊，即係一路飛。 啊！胡定欣掉飛鏢，跟住成個跳起，跟住打人天靈蓋，跑虎下爬山咁樣，都當係嘅，同時咁樣啫。 黑色三連星嗰啲招嚟嘅呢？ 係啊，佢遮住後面都係睇唔到啊。係 啊係啊，仲唔係黑色三連星啊？ 係啊，真係佢兩個做嘅。 係佢應該加埋阿牙佬啊，三個踩膊頭咁再上啊嘛。O.K. 唔係咁佢即係本身如果係而家講，我覺得係佢個優點就係套劇就係佢冇咁嘥時間喺度噏埋啲大人大義啊，同埋即係嗰啲成日好婆媽啲嘢就冇咁，所以我覺得 O.K. 咯。 同埋佢個劇情進展算係 即係每一集都有啲嘢嘅，咁佢嗰度就 冇錯，唔會冇進展。 吓吓，即系无线剧最兴就系头极头两，你话头两集系最尾两集先有剧情噶嘛，中间就 系睇都得， 伦理爱情系咁做晒成套嘢嘛， 中间 skip 晒都得啊。咁呢套真系唔得嘅，呢套你睇少集有少少，咦点解咁嘅？ 唔系未至于甩晒，但系有啲嘢唔同咗咯，会 要追翻想知翻嘅最少系嘛？咁我觉得电视剧起码要咁咯，其实呢个系正常电视 劇，正常电视剧就近时有嘅，就做做下冇晒咯。 的确系，你睇翻啲旧嘅无线剧，的确都有咁嘅，但系好耐冇睇啦，系好耐冇睇啲咁即系有推进嘅首先，咁同埋佢都唔系咁婆妈嘅呢套嘢，的确。 吓，暂时冇呢啲咯，我唔知临尾会唔会有啲啦。咁但系起码而家睇到咁上，即系咁耐就一路都冇话整埋啲婆妈嘢。 如果胡定欣有心脏病都睇法，最屘要死啊！呢、這个估系咁估啊？ 唔知系啊，估嘅系啊， 都系咁估，真系悭妹嗰条桥啫。 唔系，即系佢唔出得手啊，话一出手就病发啊嘛，会 系咯，系咁 OK， 暂时系 OK 嘅。咁就我哋就系话，即系故事上咧，佢系合情合理啊，啲人啲反应合情合理咁啊。比起好多真实设定嗰啲警匪啊，或者其他咧，更加合理嘅。咁我哋又觉得，即系其实睇古仔系呢样嘢紧要过佢个设定合唔合理啊。 系，啲人成日闹佢嗰个，即系个背景或者咩，即系个设定都天马行空咁。其实我呢样嘢就冇乜所谓啊，睇古仔嘅。 系啊，古仔啫嘛，咁啊设定太空咪太空，有怪兽咪有怪兽，咁最紧要就系有咗怪兽之后，嗱，即系一阵讲落去哥斯拉，政府嘅反应系现实咪得咯。 系，啲人啲反应现实咯。 系啦，即系佢唔系有咗怪兽之后咧，就有队超人警备队咁啊，运啦啦啦啦啦咁样出动，佢冇啊。冇几个好搞笑嘅队员咁样冇啊，系啊，或者有几个傻仔傻妹喺度追怪兽冇喎，人哋系讲政府嘅应对完全系一个311啊嘛，嗱咁啊咁成晒讲完咩？讲完咩？讲完啊落哥斯拉啊， 哦可以啊，系啊可以落哥斯拉， 咁快讲埋哥斯拉，好咁啊直接讲哥斯拉，好啦，咁啊成日头先讲到啦，就话呢套嘅哥斯拉咧。即係新哥斯拉，即係意思下個星期做呢度，係咪叫新哥斯拉？佢叫咩？ 新哥斯拉， 新哥斯拉，香港譯做 OK。係因為從來日文係冇 confirm 過嗰個字係咩啊？一個讀音。 唔係，即係其實佢嗰個字咪同咩？嗰時香港最用真嘅，即係好似三一咁樣啊，又係先劇探佢係。 佢自己都話冇一個正式漢字，佢話你譯做神都得㗎。 吓， 系啊，即系其实佢就专登留白嘅，人哋日文咁啊算啦，咁啊中文点都要译一译，咁啊做咩真嗰啲啦 ，OK， 好啦， 唔系，但好似三一嗰时候真系真嘅，写住嗰时就译。有个真字啊嘛，汉字啊嘛，佢呢个歌仔就冇啊，反而 呢度歌仔讲明系专登唔俾一个字，其实佢有三个意思嘅。 嗯， 系又系真又系真，亦都系神啊。 嗯， 少有三个意思。OK， 咁 anyway 唔紧要啦，戏名啫。咁其实话呢套嘢 都系睇紧套嘢， 有好多鬼佬啊，竟然系搭飞机去日本睇啊，癫到。 系。 佢仲话值得噶。 啊、 當然有啲嘢淨睇埋 4DX 版啦，咁好似話嚟緊香港就未必有呢個版本啦，香港只係得 2D， 咁因為其實佢本身就冇做 3D 嘅，咁所以就係啦，咁所以應該全部都係 2D 版啦。咁馬沙奇就已經睇咗優先，係啦，咁佢就大概同我講過少少，咁所以今日就可以預先講少少，因為我都未睇㗎嘛，咁我都係聽聞啫，咁嘩喺呢套嘢犀利啦，咁大部分時間呢原來都係文搶戲嚟嘅。咁我預咗， 唔係預咗啊，唔係日本版多數都係混場嘅。 唔係佢比以前嘅更加多嘅。 係。 你將會極少睇到哥斯拉嘅出現嘅，係啦。 嗯。 都特技方面咧，咁當然如果你要同荷里活比咧，你亦都係話啲特技屎到爆嘅，即係同荷里活比啊意思。 我係你同荷里活冇得比啦。 亞洲唔好用亞洲 standard， OK？ 你用荷里活咧，咁啊好渣啦，係覺得。嗱，咁我哋都預咗下個星期咧，好多人就會鬧到飛天嘅。 嗯。 系啦，即香港嘅觀眾鬧到飛天，預咗啦，咁啊睇下我哋估啱定估錯啦。除非 唔知啊，佢當我睇咗荷里活嗰個版本同嗰個版本比啊，應該。 哥斯拉同呢個阿暗夜壽命嘅地位已經同宮崎駿嘅 level， 咁即如果上次宮崎駿咧，駕以咁嘅大師級咧，明明喺度瞓著啦，風起風起了啊嘛，嗰時嗰套叫做。啊！啲人出嚟都瞓咗，都話好睇噶嗰時係咪？因為佢唔夠膽。 係嗰陣時係啊，係 啊，即係等於當年王家衞啫嘛。啊！啲人我睇住啲友仔瞓咗㗎，哇！起身哇，拍出 Buffalo 咁啊，跟住喺度大念呢個嘅佢電影雙修睇翻嗰啲嘢，咁啊當自己幾平咁樣。 同李安上次嗰套差唔多啊。 係差唔多。對。咁到底今夜壽命同呢個哥斯拉呢個朵去到咁嘅地位未咧？我就覺得香港就未去到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啲人下禮拜係夠膽即係就鬧呢套戲，咁啊即管睇下香港啲觀眾有幾膚淺。咁再加埋呢，我哋傾過就話呢套戲有大量即係日本文化，咁如果而家啲人都大部分係韓國文化佢就熟啫，木村拓哉都有機會話未聽過嘛，你有冇聽過呢樣嘢？ 唔識呢個人係咩呢？ 竹野內豐更加何許人啦，係咪我石原里美邊位？咁即係冇明星做啦，呢套戲雖然話三百幾位，但係好啦，其實裏面都有啲應該知啩 ，AKB48 嚇、啊，前田敦子、 嗯 啊，原來追得出市民 A、市民 B， 我冇識過喎，我未見過，佢白都冇嘅喎， 係， 係啊，冇噶，出嚟市民咁咯， 嗯， 冇噶，佢好多市民都係明星嚟噶，原來咁嘅啫，係啦，即其實嗰啲係臨機嚟噶，你可以話其實應該係， 嗯， 即個角色係臨機咯，但係個明星做，即咁咯。即係個人行過，原來嗰個周潤發喎，咁你明唔明？即係咁嘅啫，係啊，係咁嘅，所以有好多你哇，即睇唔到邊個嗰個人幾時有機會出過鏡咧？原來可能真係行過嘅啫。 嗯， 係咁多啊，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喂，咁你睇星又冇星啦，睇特技又唔多啦，因為大部分人都係文搶啦。咁自衛隊出動，自衛隊真喎，唔係特工嘅。 最用呢個啊， 係真㗎嘛嗰啲 ，OK？ 咁啊啲軍演嚟嘅，你可以話呢套自衛隊乘機嚇，即係 show 俾你睇呢個海陸空三軍啊，今日有自衛隊乜嘢嘅軍用嚇。咁所以呢個係有真實嘅自衛隊去參與拍攝啊。咁所以裏面嗰啲嘅直升機啊，嗰啲嘢啊，啲戰鬥機嗰啲啊，裏面機艙影嗰啲咧，似乎係真嘅，唔係話藍幕咁拍嘅。 好似變形金剛嗰啲咁咯，好似 即係佢堅係喺真係軍機上面嚟嘅嗰度應該，嗰啲真實感就好強烈。咁但係哥斯拉本身就一定係 key 啦，呢個冇辦法啦 ，OK？ 嗯， 咁所以咧未必香港觀眾會識睇，我應該咁講，佢唔識睇，因為特別咧你要對311呢個事件咧，你要幾有認識，因為佢成套戲咧原來就係 parallel 呢個311嘅事件嘅。咁當然就唔係講個海嘯同個地震，係講緊嗰個特別係講呢個核能洩漏嘅問題。 香港應該啲人最熟係啲海鮮唔食得啦，嗰啲咁 啊，啲水啊，啲水有輻射啊，嗰啲係嘛？ 係啊，啲海鮮有輻射唔食得啦，係啊，嗰啲咁啊，啲牛肉有輻射啊。 咁佢對當時福島嘅呢、這個 即係一號機啊，即係唔係 Alpha， 即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核 反應堆 一號機、二號機同三號機，咁佢都係好 parallel Alpha 喎，就即係佢啲名都啊。我懷疑嗰時 Alpha 叫幾多號機係因為用咗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反應堆呢啲名稱嘅，我懷疑嚇，唔出奇嘅嚇，因為佢會爆嘅，的確係一爆就核爆咁嘅。咁呢度咧 exactly 嗰個 size 就係一個移動嘅核子爐。咁其實佢亦都靠咩方法去打呢？亦都係灌一啲嘢去將佢爐心冷卻，咁就係呢度佢嘗試灌一啲冷卻液類啊，嚟將佢冷卻嘅，係咁玩嘅，係啊， 係 係啦。咁到底最尾如何呢？咁呢個其實又係我諗唔使保留噶啦嘛。你會唔會最尾係日本全滅啦、啊？唔會，咁即係哥斯拉係被。是即是起碼可以被打低啦。 即是趕走一係就消滅嘅，是大樣 嘛。係啦，即是其實你睇到相睇晒成啦，係被消滅嘅 ,ok? 咁但係其實佢咪死咗呢，咁其實佢今次嘅哥斯拉就並不是正常生物嚟㗎，佢都係由一啲微生物咁慢慢積聚，咁再變成一啲細隻啲嘅怪，咁有幾個形態，後尾先變到後尾百幾米咁大嘅哥斯拉。咁而最尾呢，佢條尾呢竟然似乎係好似想去分裂出另一隻怪物咁嘅。 系我条好似话屎一样嘅尾啊，啲系嘛？ 即系其实净有个头喺度嘅，都最有个尾，有口嘅，但系佢后屘嗰条尾后边咪识射光咯，直情。 嗯。 最后连条尾都识射光啊嘛，咁当然个背鳍都识射光，呢啲大家应该睇过啦，我哋已经贴咗上群组好多嗰啲片段啦。咁佢最尾似乎咧疑似啊，即系佢当然最尾即系卡咗啦，就多只系咁。咁但系你见到佢尾嗰度咧，系变咗个似乎人形咁嘅嘢出嚟嘅，啊，即系疑似系呢个巨神兵或初号机嘅。 进化到变人形啦。 系啦。咁所以咧，呢、這個你都幾明顯咧，佢係想食翻 Alpha 嘅一啲嘢。咁到底係咪下一集定或者下一套嘅咁樣神明作品將會係 Alpha 嘅真人版咧？咁我自己不嬲都咁講嘅。咁大家唔信咧，就即係放長雙眼睇下我冇講錯啦。咁而呢套戲有大量 Alpha 嘅影子啦，係咪一作戰會議點樣又播咗音樂喎？又係嗰隻喎，咚咚咚咚咚咚咚。直情有隻好似嘅，即係佢今日都係佢哋整翻嘅啲音樂嘅，咁就好似成係差唔多嘅音樂出咁快咁樣。咁你睇嗰陣咧，呢套戲係你經常聯想起呢個 Alpha 嘅，佢哋話係。咁但係咧，就如果你係熟悉啲怪獸片啦，即係真正怪獸片喎，你唔好當睇超人打怪獸嗰種啊，即係怪獸只係一個災難，其實睇下睇啲人點應付災難呢種格局嘅咧，哇！你會好滿足嘅呢套戲。咁而裏面嘅對白嘅量咧，佢哋話係。邊度呢是平時一個兩個鐘頭的電影的劇本的兩倍。 是。 那本劇本是好像電話簿那麼厚的，他們show出來，嘩他們說真的是幾乎急口令那樣，那他們在開會嘛，是這樣，就是你看好像看立法會那樣，是不是你車我車。 不是喔，香港立法會不是講嘢 喔。你說拉布那陣啫，但是嗌交那陣是講嘢的嘛。 是。 問你幾時死啊，這些啊。咁可能裏面都不 忿。咁但係一日咁唔同喎，佢應該唔係講廢話喎，香港嗰啲講廢話喎。 講廢話嘅，佢會問佢幾時死嘅。咁但係即係話呢，佢哋呢啲咁嘅政治嘅角力裏面嘅對白係多得好緊要，裏面亦都好多術語嘅。咁你直情就算有埋字幕呢，其實你睇一次你未必即係直情一定呀，你唔會 get 得曬。咁所以馬沙奇都話一定要再入場㗎啦。如果你想。 同埋你又要熟日本嗰個情況添啦。 所以你一般觀眾呢會可能會睇到瞓著。有可能嘅， 系。 如果佢冇兴趣啊，呢啲嘢上面，系咪？ 系。 系啦， 又唔系讲香港嗰啲，佢鬼有兴趣咩啲？ 我哋就话咧，如果呢个古仔唔系讲三一一，系讲占中，咁但系咧，你就唔好讲占中啦，你就当唔知有个乜嘢特一个奇怪事件啊，即系呢、這个呢个咩话？穹顶之下噶啦，系啦。 吓、 啊。就装咁啊！突然间手中消失啊！即系呢个中环唔知做乜喎，入唔到喎，咁系咪会发生啲问题啦？点算咧？所有嘅金融已经即系突然间停顿啊！咁香港会大镬啊！咁啊啲人点样处理咧？政府点处理咧？咁啊啲即系唔同民间人又有咩睇法咧？咁如果你咁样搬上去一个故事咧，啲人或者有兴趣，即系等于而家日本人对三一一，佢将三一一佢即系 parallel 嚟玩哥斯拉有兴趣啫嘛。咁呢個當然係會比較 local 嘅呢個情況， 係要啊，係啊。 其實三一一係 universal 嘅，不過我諗香港人唔太關心啫。 哦，咪睇講咗啦，咪最關心食個嘢嗰啲啫嘛。 其實 台去唔到日本掃貨啫嘛， 其實當時咧的確有好多直播嘅香港都直情睇住日本而家發生咩狀況，不過就係咪個個市民都有興趣我唔知啦。我哋有睇嘅，因為其實真係好嚴重，有件事係國際事件嚟嘅，事實上。 嗯。 咁但係香港人或者佢都忘記咗啦，我哋都話係得兩年貨仔啫，一般人嘅記憶咁啊唔止啦，咪三一一係咪？咁啊，咁所以佢或者曾經留意過嘅都唔記得咗啦。咁同埋特別係日本嘅政府嘅嗰啲反應係點咧？咁樣咁佢哋會唔會即係會道歉啊嗰啲咁樣啲你都見過啲新聞嗰啲咁嘅嘢。咁啊，到咗呢度會出現啲乜嘢嗰時 parallel 嘅場面咧？咁啊，啲就留翻大家入去睇啦。咁就哥斯拉本身咧，即係嗰個奇怪性咧，就呢度係就真係唔係以往嘅哥斯拉啦，係怪得好緊要嘅一隻生物嚟。 你當我集體喎，今次係啲細胞嚟嚇。 其實都唔知係咩嚟嘅，佢哋都冇辦法解釋嘅。你當佢係即係超生物嗰種嘢啦，係咯，即係佢又會自己分。 有少少似怪形嗰啲咁啊。 佢又未至於每一粒都係，但係佢即係佢可能佢會自己分裂出呢啲嘢，咁但係佢呢度就未分裂，已經即係搞掂咗啦。咁所以就話，如果下一集咁，佢應該都有，因為其實漂浮 咪可以復活咗個證明。如果係呢種生物就 一定啦，以前嗰只都得，呢只點會唔得啫？咁下次係咪連政府都偷咗啲細胞整咗呢個 Alpha 出嚟咧？ 係可以整第啲嘢出 嚟。跟住就已經係 Alpha 啦，個故仔或者整個巨神兵出嚟啊？ 係咯。 之旅啊，即已經唔係講哥斯拉下一度啊。 係啊，佢哥斯拉係佢呢個好似個稱號嘅，都唔係原本即係恐龍咁嘅嘢。 係，即應該係 Alpha 啦下一度，即我推斷啊，直情係 Alpha。OK， 咁啊，所以就嗱佢後邊射一射，即變咗射死光嗰陣，而家都係紫色嘅。 嗯， 其實係非常粗機嘅。所以咧，就如果你對啱嘅壽命啊，對 Alpha 啊，對呢一等嘅嘢，你都有認識同埋有誠意嘅，或者你都會睇得過癮。但如果係一般觀眾咧，只不過係想睇下超人打怪獸，都會 sorry 冇超人打怪獸嘅， 或者睇美軍打怪獸啊，跟住 即怪獸打怪獸都當睇超人打怪獸噶嘛，即係佢嘗試美國嗰套，咁佢都算有怪獸去打。但呢度係冇嘅，呢度咧其實佢似翻第一套黑白嗰個哥斯拉啦，或者係呢個1985年嗰套咧，即係淨係得哥斯拉嘅啫。即哥斯拉就係一隻就係、是、一個災難嘅象徵，其實就係咁嘅啫。其實係睇人點樣對付，係啦。咁啊，係啦。咁其實當中你會睇到好多日本人對美國嘅睇法啊，即係嗰啲咁嘅嘢嘅。即係美國話安保條約保護日本，但其實喺佢哋嘅呢啲咁嘅戲入面咧，美國係成日威逼日本嘅。即係如果你喺 係就掉佢啊嘛，要 冇錯。你唔喺幾多日內解決呢件事咧，咁美軍就會插手，就會掟核彈嘅。咁呢度甚至唔係美軍，係聯合國決定掟核彈。 嗯， 係啦。 咪呢個題材已經用過好多次啦，其實日本好多，就算唔係歌聲話咩，佢好多古仔都係日本一賴嘢就成日都講話人哋炸佢哋啊嘛。 其實即係好似喪屍片啫嘛，打唔到咧就掟核彈落你個陣咯。呢、這個係唔係新？的確唔係新，但係如果佢玩落去日本呢度咧，咁佢將呢個安保條約呢樣嘢去講咧，或者佢平時嗰啲即係駐日本嗰啲咁嘅沖繩嗰啲美軍咧，咪得閒都揾個細路女搞下呢啲，其實今時今日都常有發生。 哦，係啊，成日都係有限嘅節目，其中一樣嚟喎，佢哋。 冇錯啦，所以你喺中國人眼中就覺得即係啲美國佬成日攬日本咁，其實都唔係，根本其實都係一種利用價值，係嘛？咁咪喺度克制中國㗎啦，好明顯。 哦，因為本身你當手好靚嘅喎，其實。 咁但係日本自己又點樣睇美國嘅咧？咁其實佢就會喺翻呢啲戲度反映翻出嚟。咁有人就話呢套戲會唔會係一啲好軍國主義？咁其實我哋係不嬲唔覺嘅，即係你唔可以講話大和號有軍國主義咩？即係你見啲軍備咗軍國主義咁，咁佢都係 show 下自己一啲軍備啫、嗯，我就唔覺啊。OK， 你當一班軍事迷自己一種興趣啦。OK， 咁佢裏面亦都冇話佢哋勁，全部打輸嘅。即係 我其實覺得係個國家嗰個團結性嘅成表現係。 係啊，咁當然佢今次自衛隊三軍參與即係協助演出，好勁啊！今次真係，即係好多企業都有參與即係協助。好犀利呢套戲，唔係講笑啊！個投入量好大，全國啊幾乎去拍呢套戲。咁當然佢哋嘅目的就當然要 show off 自己嘅，即係喺自衛隊。 即係佢自己本身，可能佢自己有個目的就係呢樣嘢咯。 但套戲唔係咯。 係咯。 咁要分清楚，即係你有權，嗰啲公司參與，佢都想 show 下自己個 logo 啫，即係我 即係等於佢係咯一樣啫嘛，其實。 想啦，咪會唔會大廈有個公司 logo 見到啊？咁我俾哥斯拉擁冧我都唔介意喎。咁俾哥斯拉擁冧我坐大廈我都光榮喎，起碼人哋覺得係咪？咁佢啊，梗係 promo， 但係咁套戲唔係為咗 promo 佢而拍㗎嘛，即係個分別就係咁咯。 嗯， 係咯。 咁當然一定你會見到好多實質嘅牌子啊！呢套戲我相信，即係有咁多公司投入嘅。咁 anyway 咁啊，如果你鍾意真正科幻、真正怪獸片嘅朋友，呢套你會覺得好睇。但如果你淨係想睇打啊、超人打怪獸嗰種 feel 咧，睇特技咧，呢套唔啱你睇嘅。咁我哋就話定俾大家聽先。即唔好呢，我就唔想制造咗太多即係錯誤期望。 我預咗其實係哥斯拉本身預咗日本版樣，咁不過呢個更加嚴重嘅，我覺得。 嚴重嘅。呢個咁講，其實呢度唔係嚴重，呢個先係真正嘅哥斯拉。但係一般人呢就當超人打怪獸入到去，咁你就會失望，因為唔係超人打怪獸戲。咁就講俾大家聽先，如果你呢種期望嘅朋友呢，就唔好入去啦，費事製造咗啲人出嚟鬧啊。 提住咗一定係咁嘅，佢哋 係咯，同埋都嘥咗你啲戲飛啊！如果你唔鍾意呢個類型，佢唔好睇呢出囉，無謂係咪先？你明 唔係佢只會鬧佢話點解唔拍佢想睇嘅嘢嘅，啲人點會唔咩啊？ 多過茶 ，OK， 一味噏咁，你好似睇緊立法會開會咁嘅成套戲，真係淨係成日開會，唔係講人，唔係講佢個人平時生活嗰啲講嗰啲，係咁開會，你頂唔頂得順先？即立法 佢唔係講香港嘛，講香港佢就頂得順啦。 唔係冇錯啦，冇錯啦，係啦。講香港佢可能覺得好過癮啦，啊，諷刺啲政府低能啊，應付唔到個災難啊，仲越搞越禍啊。咁係如果搬咗件事喺香港拍咧，的確都係過癮嘅。不過有冇人夠即係會投資啊？有冇人會 even 寫個咁嘅故事都成意？ 哦，唔係，但係寫嗰陣時本身香港有篇嘅，如果政府寫就寫曬政府嘅，如果反政府嗰啲就反曬政府，即係冇一個平衡度嘅。其實如果都要香港寫嘅話就。 都係啦，都係啦，係啦。 係冇寫得，其實你兩邊都喺度整，你先會過癮嘅。但係香港就寫唔到嘅，應該呢啲就。 即係其實兩邊你都唔好話邊邊係好，邊邊係正義，其實大家都係撈油水嘅啫。 係咯，但係香港就寫唔到呢啲劇本嘅，正常我覺得。 得得，我哋寫咪有咯。咁你等一下啦 ，OK？ 我去鬼得閒咩？個禮拜成日做呢個節目，做到嘔電啊，大佬。 唔係，即係總言之，佢而家呢度講翻日本，又唔係香港人杯茶啦，正常 就。啦，係啦，係啦，所以即係你要知道呢套戲係咩戲，咁你就會覺得好睇嘅，即係啱你個河車嚇，係咯。 嗯。 咁啊，叫做粗粗叫介紹咗啦，咁今日只係介紹啫，咁下個準備咧，大家入場啊嘛，咁如果唔係，我聽啲朋友個個都話哇哥斯拉要睇啦，咁其實我心諗睇完你會中意啊，今次呢套真係唔係講打啊，大佬。 是起碼不是上次鬼佬的版本。 你在這裡的你明白 嗎，啊，不是那些人都是上去看了鬼佬的版本才那么興奮的，上次。 是的是的。這裡哥斯拉射完光呢要睡覺的。 是。 是的，半套戲在這裡不動的，即是他不是 Ever 咯。即是那個視頻在等你的嘛。 哈，嗯，哈，是。 那你中不中意看先，啊，我聽過有些人說，說鑽石即是 Ever 說打鑽石那隻視頻那集很悶啊，有人跟我說。吓，啊，嗰集好闷喎，嗰度好好睇喎，好闷冇啊，成集只嘢又唔识喐啦，唔喐嘅，因为佢又成日喺度， 系 大部分就喺度部署啦，咪就部署嗰啲好睇咯，调动军队嗰啲好睇咯，唔系咩？唔系咯，佢先唔中意，都唔打嘅咁，最尾都系空炮啫，咁样吓唔搞错？ 系两枪搞掂啊，最尾系 嗰集先系最，即系起码系一定好睇嘅其中一集，系咪啊？最经典其中一集，喂，嗰啲人都系话唔好睇嘅。咁你算啦，如果係咁你即係如果你睇 Ever 都咁㗎，咁你呢套嘥氣啦，悶到你抽潤啦，肯定係 ok， 係你冇兩隻嘢打添，咁就呢套更加 冇完全冇兼夾連唔同佢打都 冇 打， 你上 Ever 都話整個又喺度開炮咁，又喺度彈又擋咁樣，都叫咩呀，你呢度連打都冇得打，咁啲人肯定話得啦， 有洋電子炮呢度連咁都冇， 係囉， 全部就係啲政府官員喺度大家角力應該點做，唔應該咁做，相唔相信有怪獸，即係件事件到都係怪獸造成嘅，其實係只不過係天災咁已經拗咗大輪。嗱唔係咁，現實真係咁㗎。即係你唔見隻船，你冧咗啲嘢，咁有人話俾你聽。 咪正常都係個責任係咁係咁嘈，根本都未解決件事就係嘈，個責任都嘈。 冇啦， 最興㗎啦就係。 虛裝係啦，佢咪講呢啲嘢囉。咁你中唔中意睇先？ 係，咪都係咁啦，唔關香港事就冇興趣啦，應該正常。 是咯，即是如果你拍返到係香港而影射返香港真實事件喎，你關香港事冇㗎，如果你個事件係冇影射到一啲真實事件，佢都唔鍾意睇㗎。 嗯， 就咁話香港有怪獸，佢得人睇你呀，你話香港有怪獸，但係其實嗰件事係影射緊佔中嘅或者係元水嘅，你明咪 係。 咁佢咪鍾意睇囉，因為佢只不過佢知道你嗰個主題就借咗第二樣嘢㗎嘛。 即其實都是十年嚟噶。不過你一套轉咗題目嘅十年啫，咁佢亦都未至於蠢到睇唔明嘅。咁我諗就咁佢咪覺得爽咯，係咪？即你可以講喪屍噶，咁其實你咪諷刺緊佢嗰啲即係嗰啲即係鎮壓啲人嗰啲嘢嘛。咁你識睇咪咁識嘅，咁呢啲又唔係好難睇得出嘅啫，都話公仔話得幾出搶嘅，咁呢套咪過一過癮咯，即係過一過癮就係咁咯。咁咪你呢套講日本，咁就可能就已經冇個人啦。咁或者可能你講韓國好啲喎。 如果後生嗰啲係講係咯， 講日本佢都真係完全，而家我諗佢哋對。 唔係，而家佢嗰啲日本咧，佢就唔識日本嗰啲咩嘅，所有嘢都唔識。 啊，冇錯冇錯冇錯。 即係你唔好話講話木村嗰啲咁老嗰啲啦，你後生嗰啲新出啲鬼知日本嗰啲有咩？ 睇日本嘢，而家好多人都 係有啲就唔知做咩喎，即係正常去日本掃貨都會啦。有啲人如果後生，有啲就唔去喎，去韓國掃貨 喎。係咯，大把，大把。系唔会去日本，梗系唔会去日本啦。去日本做咩？ 系佢话啲日本嘢好欧噶嘛，个都 嗱 讲啲后生嗰啲， 佢哋会又会串埋咗嗰啲南京大屠杀嗰啲嘢嘅。 唔系，就算唔关呢件事，佢哋都觉得日本啲嘢好欧啊，而家唔知系会。 日本啲好欧系嘛？ 系啊，即系佢出啲嘢觉得好欧啊，佢去买韩国货啊，只会。 OK， 咁啊 ，keep going 啦 ，OK 吓 冇所谓噶，你要死唔俾你死啦，系咪？咁所以下個禮拜呢，唔鍾意嘅人就唔好入場，唔好染污個戲院，係要留返啲位俾其他人睇 ,ok? 無謂嗰啲人呢出嚟呢就喺度係咁喺度鬧，但其實佢。 佢嘅興趣嚟㗎，但我覺得係。 即係佢又睇唔明又要鬧，咁你睇得明但係你睇你唔鍾意都還可以，其實佢連明都未睇得明就喺度鬧，我最憎呢啲人。 佢嘅興趣嘅節目就係做要搵啲唔啱佢自己嘅嘢走去做完之後就係鬧啊佢。 其實而家大部分嘅影評節目或者咁講可以話全部都係其實係打小人㗎嘛佢嘅節目其實就係、 是。哈哈。 就幫你發泄啦嘛係咪 哦係係囉有咩唔滿意潮喺我講曬喎。 啊哥斯拉呀你個 sell 人頭係咪到你有氣冇定頭咁嘛其實係咪佢唔使有理由㗎打小人就咩理由啫。 我唔鍾意佢咪多同而家鍾意一樣㗎嘛而家即係本身啲人都係我鍾意佢做咩就都係好我唔鍾意佢做咩都係唔好啊。 就係咁。咁所以嘥氣啦咁所以我係勸嗰啲呀即係唔其實唔係佢杯茶嘅人唔好去睇呀 ,ok? 就係咁啦。咁你真係鍾意睇呢啲咁鬼 raw 嘅怪獸片呀你悶得先可以入場啦 ,ok? 係 好悶嘅你講俾大家聽先好悶嘅 ,ok? 你追得到啲字幕先算啦。是啊馬沙奇話成嘩追到眼都花咁滯。但佢 因為佢密呢佢字幕就算睇得多一行佢已經跳咗下一節喎。 咪但佢有興趣嘛所以佢唔覺得咁唔好好。 咪最精會神喺度係咁咁 喎。好睇係好睇好好睇係啊。咁但係你係咪即係咁樣嘅觀眾先你咪好對呢啲好有興趣啊對日本自己文化都有起碼你有基本嘅認識先啦就算係咪即係人哋講嚟日本嗰啲政治嗰啲即係人哋講個官僚個名字啊官房長咁樣即係咩呀識唔識呀 係即係你要知道佢嗰個架構先知道做乜啦。 人哋講起某種軍備嘅軍種咁你又識唔識你又唔識咁其實你可以話呢有少少 otaku 嘅呢套戲即係你要有少少基本認識嘅啲嘢要。即係你都有少少軍事迷啊少少啲嘢係咪軍事宅。 其實起碼對日本佢哋嗰個架構要熟啊啲軍隊嗰啲。 因為之前話嘛大和號都未聽過係咩嚟㗎嘛二戰嗰隻啊佢講唔係宇宙戰艦啊。 係。 零戰又話唔知咩嚟㗎嘛。 哈哈。 咁算啦。做咩啫仲。 係連啲軍階或係咩嗰啲都完全唔知咩㗎嘛。 唔知。唔係軍階就簡單啲即係佢嗰啲官位啊。 是 你都唔知係咩嚟咁你講嚟做咩啫係咪啫 嗯。 咁點會知佢做乜啫你都唔知呢個人有幾大官。 係都唔知咩位置嗰啲啊。 即係等同於返另即係美國嘅咩位咁你都唔知道。係囉。 嗯。 咁啊 ,anyway。係啦。咁啊石田里美就犀利啊係飾演一個呢美國嚟嘅一個人嚟嘅。佢哋話佢成日喺美國出世嘅咁但唔知咩佢啲英文就其實只係一啲日本人英文嘅啫識講。 唔係和尚都係咁上次嗰套和尚又係講佢。 exactly, 和尚到佢唔係美國出世。 係但佢成日想去美國啊話啲錢教英文啊。 其實佢英文就同嗰度差唔多啦佢英文唔係好差 ,ok, 佢英文 ok 㗎啦。但你點樣都冇可能話佢一個竹升妹囉 ,ok? 系，始终都系日本人学英文 嘅。即系个亚洲人讲英文啦 ，OK， 咁佢讲得唔系差嘅，但系唔系一个竹升妹嘅英文咯。咁但系呢度佢就扮晒明日香咁嗰啲咧，即系 喺外面翻嚟嗰啲人啊。 唔知佢唔系话喺外面翻嚟，佢就系鬼妹嚟噶。 系，即系佢嘴系喺外面大，然之后去日本啦。 家佢话佢系。 系。 咁佢边忽似 mix？ 边忽系 mix？ 即系佢个名字都唔系日本人名嚟噶。 嗯。 系啊。 哦，冇所谓啊，算啦，都系。 咁但系点解佢完全系一个日本人咁嘅样嘅？唔知啊 ，OK， 啊 OK。咁咪讲嘢咪成日有时夹杂住啲英文嗰啲港女咁啊，即系咁嘅啫。 系。 即系佢个咁嘅角色嚟嘅，咁但系又话其实佢都做得几好嘅喎，呢度系。 嗯。 系咯，咁 anyway 啦，咁其实啲人啲演出嗰样嘢系好好嘅，不过你首先你有冇心机睇啦，都系嗰句啦。 嗯。 系咯，咁而香港有冇人即系有吉屎即系？拍翻啲類似嘅嘢啊，即係唔係有時唔係調翻轉咧，就係頭先講啦，唔係話你個起個題係佔中，咁但係跟住後面就可以講啲好唔現實嘅，有咩意思咧？係咪？咁你不 如香港嗰啲起個題，佢都係佢講佢自己想講嗰樣嘢喎，都唔關 事。如果你自己想講嘅嘢係好現實嘅，冇所謂。是不現實嘛， 不現實喎，是他自己的思想那邊想發洩出來。 不是應該是你將件事 what if 那件事設定得很虛都得，但是跟住發生的是現實嗎？不是應該是這 樣嗎？不是，香港本身就不現實，那些人就發曬夢那些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其實如果你說好看就應該你作一件事出來，但是跟住人的反應就很現實，那你才反映到那種即系社会嗰种嘅， 唔系个唔知喎，啲人系咪平时现实得滞，所以佢谂啲嘢唔现实咧？本身香港系， 即系咧，佢就好中意喺一啲现实嘢里边发梦。 系咯， 其实调翻转咧，我哋唔中意发梦嘅，佢成日觉得我哋中意发梦，所以先会成日谂咩外星人啊、超人。其实唔系，我哋 what if 有样咁嘅嘢嘅话，假设有咩嘅话，到底个现实世界啲人会点样反应？ 嗯。 即系我系假设，我哋嗰啲系假设嚟，好理性嘅，唔系发梦，真系唔系发梦。假设同发梦系两回事嘅，你系要谂好多嘢嘅。OK， 即系如果突然间只飞碟好简单啫，停咗香港度咁上空咁，咁你估政府有咩反应，市民有咩反应咁，即系咁啫嘛。咁你要好切实去估计嘅，唔系讲少嘅。 但唔知道一啲人唔系喎， 有啲人一啲兴趣都冇啦，对呢样嘢系咪？ 系咯，佢哋反而系好现实走去发梦喎，唔知点解要。 咁但系你睇啲好睇嗰啲鬼佬科幻片，咪就系咁嘅咯。 系，咪正常我哋自己系咁啦，但系啲人唔系啊嘛。我唔知道香港嗰啲系好中意喺个好现实嘅环境度发梦啊，唔知中意系。 即系佢设定嗰个故事世界就现实，但系咧佢后面发生啲嘢咧吓，如梦一样咁虚幻。 系咯，其实啲反应啊，同埋做啲嘢系，即系佢自己心目中所想嘅，全部发梦噶。但系 佢就话咧，我哋嗰啲题材就好离地，好远，唔系啊个题材可以远啊，我哋个事实后边啲故事近啊。你调翻转，你个题材好近，但系你讲啲嘢好远啊。佢讲点解反而调转咗嘅？ 系啊。我成日都系咁啊，唔知做咩喎。 嘥气啦，咁所以咪就香港好难有啲好睇嘅。即係故事咯 ，even 唔好講科幻片啊！即係你連拍到警匪片都其實嗰 唔係其實咧，我佢即係唔係科幻片，但係佢個古仔入邊啲人啲反應同埋做啲嘢就唔合理，可以變咗仲科幻。 其實跨過科幻， 用佢哋好似覺得好似科幻咁啊！我意思 其實佢哋做啲嘢仲跨過科幻片，只不過咧佢個世界就係應該咁講，佢係一個現實嘅設定，但係離地嘅故事係 咯。 嚇，我哋中意嘅咧就係一個離地嘅世界，但係其實佢發生嘅係現實嘅故事啊嘛。 系我哋中意咁 啊， 定系？ 即系我理得你讲咩银河帝国咩啫 ？OK 噶，系嘛？但系现实里边有因，即系个故事入边有甄子丹吓、啊，即系嚟紧嘅侠盗一号系嘛？即系你讲如果 what if 有个咁嘅银河帝国，咁到底唔同嘅星球嘅人，佢哋会唔会起嚟反抗啊嘛？咁其实好现实噶， 嗯， 做咩啫？佢 what if 嗰样嘢嚟地啫，但系佢啲人嘅反应好现实啊嘛， 哈哈， 唔系咁好睇咩？咪其实科幻从来都系咁啫。 是本身是这样就好看的，要科幻。 根本很多人都不明白其实什么来什么科 幻。但他看那个朗都没有了解他的人做什么。 他 看那个朗已经说这个说什么天马行空这样。是 啊，有些人静静一见到说死亡笔记、这些什么不是现实的，他不看。不是，他除了有本死亡笔记有死神之外，他里面在斗他们是现实的、啊、做什么事呢？ 即係當然 係啲人啲反應正常啦。 反應嘅現實，當然嗰本書永遠都係唔可能有㗎啦，死個人名會死人呢樣嘢。你就接受咗有樣咁嘅嘢出現喺現實世界嘅時候，現實世界嘅人係會點樣啊？ 唔係，但係佢一見到呢啲已經話唔現實啊嘛，即係呢啲話佢啲人咧一對呢啲唔中意啲咧，佢就會講話，話呢嘢都冇人發生咯，講咩咁樣 咯？ 係 啊， 係啊，但係其實正常啲警匪片話咩根本。个设定好现实啊嘛，但系其实佢入边做啲嘢就冇可能发生啊，仲离地啊嘛，就系 离地吓，飞晒天啊，系咪炸？ 唔系啲人啲反应啊，或者咩嗰啲啊，离晒地嗰个唔知点解。 单手爬狮子。 啲行为咯、啊，啲行为咯、啊，仲有佢嗰啲，即系啲人根本唔合理嗰啲嘢做嘅决定、啊，或者咩嗰啲咧，根本就完全唔现实噶嘛，成日都。 单手爬狮子山啊，跟住咬后鼻子弹啊，哇咩事啊，大佬劲过 Matrix 喎、啊，系咪？佢又好睇喎、啊。 唔知啊，即係本身嗰啲咩做醫生嗰啲，我唔知啊，唔使嘟咁嘅，成日都好似唔知做乜。 一出出啦，有啲寫得好啲嗰啲係有講下啲病情嘅。 嚇、啊，咪即係佢一啲啲啊，有啲係寫到係即係唔使嘟咁啊，就日日係咁搞女啊，就係咩嚟嘅呢啲？ 即係醫生只不過係佢嗰個職業填落去嗰個職業啫，其實佢實質 係咯，佢唔使嘟嘅 嗰啲嘢嘅，佢可以第啲生活嘅。 唔係，即係好似之前啊，鄭嘉穎嗰陣時嗰套又係救火嗰套，大家都係做消防員，一個咁忙，一個咁得閒，係咁溝女嘅可以。 你講有黃喜又剩嗰度啊？ 嚇嚇，我就要搞笑，啊、即係大家都係消防員，你而家一條友啊，成日咩成日冇時間拍拖，另外一條友咁得閒周圍去係咁溝女嘅。 係啊，唔知點解嚇嚇，算啦，所以冇啦，咪點解香港冇科幻咪咁解咯？即係根本嗰啲人個 mindset 就係咁死 嗯， 佢連 what if 啊，即係其實你計數嘅啫嘛 ，what if 你 let 呢個 x 等於乜嘢，咁條 formula 計出嚟咪唔同咗咯，其實係咁啫嘛，其實好理性嘅喎， 嗯， 呢個好理性嘅喎，即係如果有樣咁嘅嘢會點咧咁樣，咁呢樣嘢其實你就算問啲科學家咧，佢哋都會可以答到你喎，因為佢可以接受到 what if 嘅嘛， 係，咁樣先有得咩嘛， 係啊。即係雖然現實上冇嗰樣嘢，但佢唔會話，我以前都冇，我唔會同你答嘅，佢唔會嘅。跟住我 OK， 如果我有一個咁樣嘅科技，咁會點樣咧？咁佢 咁先可以發現到新嘢啊嘛，其實 係可以咁樣嚟推敲個答案俾你嘅。佢用翻科學，如果有啊嘛，如果有就會咁。佢講咗俾你聽噶嘛，但係你其實咧調翻轉就一般人，因為佢哋冇學過邏輯、理性邏輯啊，佢根本冇辦法去做到呢啲假設啊。佢咪呢一同佢講，佢頭都痛啦！你要諗呢啲嘢， 唔係佢根本設定唔到嗰樣嘢。根本其實你本身就係正常，你遇到即其實即冇關科華嚟嘅啦。你做任何嘢，你都係未到你咩點樣估計嗰件事。如果有咁嘅情況發生，你點樣應對都係咁樣做啦。 做生意啊，你公司啊嗰啲，全部都係咁啫嘛。 而家啲人就冇啊，直嘅咯，我覺得就係 即 你叫佢唔係即咧，佢唔會諗下即譬如。我叫你做件事，跟住你叫人做，佢唔會諗下一條友當我完全唔知件嘢，你要點樣同佢交代，你都做唔到啊！啲人而家， 或者下一個接你手嘅人，我點樣可以令到佢即 係明白壞咩？佢都冇諗咯， 冇諗佢理得你 啫。你叫佢點樣，咪好似錄音機咪錄咗你啲聲，咪同我條友講咯。 咪就 佢冇諗嗰條友知唔知係咩事喎？但係 首先啲人唔中意思考咯， 係啊， 係啊， 佢啲思考去曬佢自己嗰中意啲嘢度啊嘛。 佢之後會發夢， 係咯、啊。 所以其實我哋唔係發夢嘅，我哋嗰啲俾人發夢啫，其實係一種計算嚟嘅，計算發夢完全兩樣嘢嚟嘅。 嗯， 係嘥氣啦，所以咪話香港唔會有科幻啦，都係咁啦，係咯，因為大部分人都係冇呢個咁嘅 mindset 啊，係啊，係咯，有嘅人係只係好少數啊，係啊，咁咯，係不過如果你話咁作一樣嘢嚟激起佢哋，哇，原來都係笑政府，咁佢哋會容易啲接受嘅，的確係咁嘅。 都系咁啦，睇都系其实有冇兴趣咯，我觉得系。 嗱，即系好明显啦，而家佢哋玩丧尸咁，但系其实真系笑紧政府啲嘢。佢哋 OK 啊，佢接受咯，又冇讲佢喎。佢边有丧尸噶？佢又冇咁讲，佢又 OK 喎。 哦，佢好中意丧尸喎。呢方面好似系所有即系无论香港或者全球都系接受丧尸嗰份嘢。 你话佢系鬼又得，即系你当佢系一种妖怪又得，即系你话佢系病毒咁整又得，即系佢系介乎科幻同灵异之间嘅一样嘢。 吓 吓，系啊，所以咧，如果你科幻咧，你玩啲即系怪啲嘅咧，你科幻有啲好怪噶嘛， 系， 即系怪到解释唔到嗰啲咧，可能佢反而 O K 嘅， 嗯， 即系你俾个卫斯理嗰啲啊， 嗯， 嗰啲咪怪啲嘅咯，即係佢到底係鬼啊定咩嚟啊？咁都係佢最尾話咗外星人啦。咁但係因為佢夠怪啊，佢咪當鬼故睇咯。佢就容易啲接受咯。如果你一開始講明外星人啦，講明係怪獸啊，咁佢就冇興趣啦，就咁咯。咁 anyway 啦，係咯。咁啊，總之都係嗰句啦，係咯。你越多理性嘅嘢，咪越難接受咯，係咯，咁咯。香港就係咁。咁啊，好啦，下個禮拜哥斯拉咁啊，中意嘅朋友入場，唔中意嘅人千祈唔好入場 ，OK？ 唔好厭惡呢套戲 ，OK？ 好啊，有冇仲冇嘢？咁啊，講下啲咩啦，係咪啊？講完啦嘛，咁啊，講下幾個活動啦，咁啊，補飛嘅啫，係咪啊？即係包括有呢、這個乜嘢啊？星矢嗰個嘅展覽啦，係咪啊？ 係，但係都係啲公仔都係一比一咁樣，好似啲人冇乜興趣喎，見到。 買咗下相咁咯，有人排隊嘅，係咯。 即系排队买嘢啊！ 嘢冇错啦，啊同埋出咗一扎 T 恤，系咪啊？新年去睇过，系话有啲 T 恤咁好特别，有啲 T 恤咧，即系好特别，再一嚟就价钱啦，都唔话好平嘅，未好贵，可能三百零蚊啊，系咪三二三百蚊咁？咁你话系咪有啲双子座定咩嗰啲就系双层啊嘛？你话系嘛？ 唔知系咪啊？我见到你话两只嗰个底面唔同色啊？ 系一边黑一边白咁，有啲系玩变色，咁佢就并当然佢唔系一个普通就咁印个公仔嘅 T 恤啦，咁所以佢贵啲都唔奇嘅，咁有啲特别啲啦。咁除咗呢个，有啲咩特别嘅产品咧？ 咪嗰啲限定嗰啲咩 O， 即系原作版嘅人马座来双鱼座最抢手啊嘛，都系。 点解咧？有咩特别咧？ 吓、啊，咪会场限定咯，冇啊，冇乜特别啊，都系原装。 会场限定。 原仓嘅黄金 EX 咯，系。是变咗只色系原作版嘅，即系头发真系，即系原咗原作版咧，佢现成依嘢一只色嘅，其实， 哦、 即系冇嗰啲浅色金、深色金咁嘅。 哦，你意思即系漫画嗰只色？ 哈哈，原作版啊嘛，哦、即系同埋嗰啲头发咧，唔系啡色就系金色嘅，即系唔会有啲紫色啊。 咁样嘅。 蓝色啊啲头发嘅，即系全部都系鬼佬咁金色头发就算嘅，或者啡色头发啦有啲。 哦，佢就跟翻呢、這個即係漫畫嗰時。 呢隻色係啊，漫畫嗰隻色咁樣出嘅。咁佢、 okay. 今次呢個會場版就係出即係有人馬同雙魚啊嘛。咁啲人都係為咗呢兩隻啫。咁其餘嗰啲咩咩一輝啊、星矢啲金色版就普通啦。呢啲就。 嗯哼。O K。 啊，咁都係我見到佢都係啲人排都係為咗買呢兩隻嘅。我見到好多都係。 咁、哦、即係其實啲人都係排去買嘢，其實都係。 唔係。即係我哋傾過話，因為其實如果你話高達嗰啲咁大隻咧，就少見。你即係人， 啊啊、 即係人一比一咁樣件甲咧，啲人都好似冇咁大興趣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咁又變咗佢擺呢啲，好似就冇啲迴響冇高達嗰時咁勁咯。 嗯。 係啊，兼且唔識著燈咧。你嗰時上次擺 Unicorn 嗰啲又識閃嚟閃去變萬綠色啊嘛，啲人咪真係影相又大隻咁咪過一個人咯。咁你星矢冇喎，真係。 嗯系咁系嘅，咁你行過哇，有咁大座嘢，就算我只不過行過啫，影幅相好啊，係咪先？我未必入時代啊，我唔係入去啊，嚇。 係。 咁可能你話即係一嚟又要排隊啦，咁而家你要買影都要排隊，係咪？咁你如果咁大隻，有時我喺大堂嗰度咪拎起部相機咪影都得㗎，我唔使定。 係咪多人聚集多啲咯？ 即係起碼我唔行埋去都影到啊，係咪先？你咁大隻嘢。 哈哈。 係咯，咁可能又好啲嘅，呢個係。咁呢個人 係咯，又識發，又識著燈喎，啲人要狂嗰啲。 即係有時候你只不過等緊人都可以影下相啦，唔知反正企喺度咁。但係你話要走去排隊咩？咁我又要專登走咗去排隊喎，咁樣咁。 係，同埋嗰啲星矢就咁揸一比一咁企喺度，又唔識發光，好似冇乜特別啊嘛，啲人覺得。 係，即係當然都有人去影啦，不過意思未必過。 係，有即係冇之前咁勁咯，我覺得。 係啊，高達嗰次係其實嗰啲平時都唔睇高達，啲人都走去影噶嘛，咁大隻嘢。 係啊，係啊，係啊，我唔知咩高達咁樣，我就係叫 大隻行嘅，都影下啦，咁幾得意喎，咁樣。 哈哈，即係擺咗舊高達牌咗去狂啊兩次啊嘛。 貪得意都影下啦，就算唔識係咪啫？ 係咯。 咁咧，咁啊，所以都係啊。就有今次就咁啦，咁但係宣傳就反而今次係好行好行嘅，成個地鐵都係 貼曬啊嘛，係 咯，又有電視機咁即係嗰啲唔係電視機應該叫咩？嗰啲 LCD 嗰啲，即係嗰啲嘅本來係整咗 poster， 但係個畫面嗰啲咧都有啊，即係整曬啦，總之係。咁另外係咪話咧？除咗呢個之外，有第二樣嘢就係話嗰個 LEGO 店係嘛？ LEGO 直接授權喺香港開間鋪咁咧，就第一次嘅，即係之前香港就冇，但外國就好多嘅，其實 好多啦，係通常嘅新市坑嗰陣咧都會好爆嘅，咁就係咯。 嚇！咁香港又啱啱喺朗豪坊開咗啦，十二號、十幾號、十八號開嘅，咁就 十二樓嘅，咁佢都係即係暫時啲特別版，好似放香港就冇嘅，咁但係佢都砌咗個旺角景同埋逢，即係佢門口好似逢牆嗰度砌咗天星小輪定咩咁樣，都靚嘅其實。 哦，即係佢有少少特別展品，就唔係淨係個鋪頭，仲係一兜兜 式。啊，即係我意思話就買嗰啲放香港嗰啲特別版就未有嘅。哦， 喂，但係你話佢。即係呢啲 store 咧最得意就係佢啲積木係一兜兜咁買噶嘛，唔係一粒粒咁計。 哦， 係 揾個杯去自己筆咯啊，倒落兜落啊，計好似我見到係百零蚊細杯咁啊，差唔多一200蚊到啊大杯咁啊，但係其實個杯都好細嘅，我覺得。 咁可唔可以堆到上天咧？ 應該唔得啩？你好似近時Pizza嗰啲啲沙律咁堆個塔出嚟啊！ 食沙律啊，我最中意啊，發揮嗰啲。即係嗰啲 architect 啊，即係點樣力學咧？點樣整只攝攝攝攝攝咁？ 學劇學建築師嚟，起個塔出嚟喺邊度？ 唔得㗎 ，LEGO 唔得。 係佢唔俾你拋埋啊！如果拋埋，應該你話整個紅館出嚟啊嘛？ 倒轉啊！倒轉一個。 整個紅館。 係倒轉一個塔咁樣啊！一個金字塔倒轉咗。所有積木買曬啊！一杯嘢我要。 系咯，一个红罐咁样，即系咁扭斗形咁样砸落去嘛。 要冚到盖意思啊，即系。 啊，唔知有冚，我未去，唔知啊。咁你话好似系应该正常要冚到盖噶吓。 应该系嘅，咁但系如果我咁样滗落去，即系如果不规则咁啊，又系好牙位咯。如果我将佢砌成 摺落去，摺好啲就应该多啲嘅，系 条条咁样先插落去会唔会好啲咧？ 正常系咯，如果摆好啲应该会好啲嘅。如果你就咁斋滗落去就应该好少。但我唔知佢系咪俾你摺定系一定要咁滗咯，我唔知道。 唔知啊，俾唔俾咯？咁啊，大家 系咯，我唔知，我未去啊。 系咯，都开咗张噶啦，系嘛？ 系，咪十八号开咗。 边个位置啊？其实喺 咪朗豪坊十二楼啊嘛。 十二楼 ，OK， 去到见到啊，应该 系嘛？咁同埋佢有啲人仔俾你自己组合，就好似唔知99蚊三只啊，自己执咁啊，即系执个头、一个身、一只脚嗰啲咯。 哦，咁样。 咁其实佢啲价就唔系平嘅，不过佢都系有嗰啲。即特別版你買夠個價錢咪送嗰啲囉。咁視乎我視乎佢之後有冇啲特別嘢囉搞。如果你冇乜特別嘢就其實同出面即點講呢同啲反斗城差唔多我覺得。 喔、oh, ,ok。 吓即睇佢點樣做嘅。咁但如果睇佢砌出嚟嗰個旺角嗰啲就 ok 我覺得如果就係上去睇睇。 咁通常新屎坑啦即係如果做耐咗。 喔執牌嘅開頭係。 定啲㗎啦係啦係啦咁一定嘅。咁佢都係當一個即係好似蘋果店咁佢係整個 LEGO 店咁嘅啫係啦。 係都係直接一個 shop 咁樣都係。 咁大家去睇下啦。好啦咁今晚係咪呢係咪今晚呢就會周日㗎嘛六點喎係咪有呢個高達創戰者 try 嘅島上熱戰係咪會做呢 嗰、那個 OV 版好似係喺高達嗰個 info 嗰個網頁啊。 喔、哦、即係直情喺高達嗰度有得睇 ,ok。咁 應該係 啦。係咪今日啊即係。 应该是今日啦， 应该今日系咁啊，晏少少啦，咁我哋一阵时睇唔到啦，咁啊，大家留意啦，系啦。 系咁，但系其实如果讲呢套就啲人讲话点解唔做翻其实上一辑啊，想佢系继续篇啊嘛。 哦哦，即系呢一套冇关嘅咩？ 呢唔系，即系呢套系 try 嘅续篇。 系 try 嘅续篇 ，OK。 即系上次无端着晒火啊，嗰、那个 burning 嗰、那个我只嘅续篇啊嘛，即系打功夫嗰只啊嘛，即系无厘啦加唔知会集到个新招啊嘛，即系呢套就。其实啲人都觉得系有问题嘅套嘢，即系唔系我哋睇觉得做得差嘅、 哦。即系呢套系有个 Q 版 SD 高达嗰套。 吓吓，即系佢三条友，一个四眼仔，一条女，跟住再加个主角嗰个咩细海嗰个啊嘛，即系打功夫嗰个啊，即系个师傅系阿杜梅卡逊嗰个。 佢呢度系讲翻嗰个古仔嘅。 系续篇咯。 哦，即系净系翻嗰班友添 ，OK。 系啊，嗰班友系啊，咁、哦、但系呢套其实啲人都诟病就系话佢。即係佢中意點就點㗎啦，打到上去臨尾就，即係佢啲嘢明明冇咗招，佢突然間打到谷到有㗎嘛，成日都。 係呢度奇怪啲嘅，的確。 係呢套有啲問題㗎嘛，咁但係起碼如果佢話即係講啊上一輯啊咩啊成嗰我集係正常啲㗎嘛，即係異世界嚟嗰度咧。 其實嗰個好睇啲添，我自己覺得。 嗰個正常啲咯，即係佢起碼佢係部機整咗有咁，佢整咗係發揮得勁啲咁。正常咯、啊，即系佢唔会话突然间打打下有啲嘢咁用完一次之后，下次又冇咯，唔知做咩喎。 但呢套佢好似衍生出嚟嗰啲玩具又好似受欢迎啲、啊。 都系差唔多，可能佢做埋啲 Q 版嘢或者即系变化多啲。如果计模型嚟讲，又好玩啲咯，我觉得 可能系啦，即系佢变咗。 即系上次佢冇改得咁严重啊嘛，因为佢就系加啲武器啊嘛，上次。 冇错。 所以今次如果出 product 嚟講，或者係呢套會比較適合嘅。如果純粹就係咁計啦，又係產品向啦。 哦，咁都係啲人投票嘅，我覺得。咁佢投咗呢隻嘢一票，咁買咗啲嘢，個見到個數字好賣，咁梗係做翻呢隻啦。 即係你都喺買嗰度投咗票啦，意思係啊。 系咯， 虽然你觉得套嘢唔好睇，但你的确有买到，用买嚟投 咗。系，因为其实佢嗰只咧，点解会个玩具或者我意思系模型啦，点解会好啲？因为佢嗰只佢嗰只主角机咧，佢嗰啲位系全部点讲咧？用紫外光灯照会发光噶嘛？ 哦，系咪啊？ 系啊，即系九只都有嘅，其实即系上一辑嗰只，但系就冇呢只咁严重嘅，呢只就成身都系啊嘛，整到。 哦。 系啊，咁佢同埋。佢啲火嗰啲咁特效有啲裝上去，有啲唔裝會變化多啲啊嘛。 哦，咁啊係，呢度有著曬火嗰啲咁嘅 parts 嘅玩。 係，即係佢任你即係個變化大啲咯。咁你玩具多咁啲人，你唔理套嘢得唔得咁，你套玩具好玩咁就自然多人買噶啦。即係我計唔計大人啦，即係細路仔或者咩，佢見到隻嘢好玩都買噶。 的確 係咁。你本身就係買嘢度演投票咁啊，自然係逐篇嘅逐呢個啊。 嗯，真係冇辦法啦。 系咯，咁冇喎，系。 邪恶嘅呢啲嘢冇得讲嘅。 吓，你 Panday 唔系跟呢样嘢睇噶嘛？正常。 系，唔系跟咩啫？唔系跟呢啲跟咩？ 系咯，系咯，佢本身都系个广告，都系卖嗰啲玩具嘅，正常。 系咯，冇办法。 嗯。 好啦，咦？咁而家系咪咧喺呢个嘅动漫基地啊？即系湾仔啦，系嘛？系咪好似嗰、那个电影海报嗰个展览仲系做紧嘅咧？好似。 哦，呢、這个我未睇资料，但如果系之前你话见到系应该系摆紧啦，仲 系咪？ 嗯， 系啦。啊，嗰位老先生叫咩名字啊？叫做 哦，呢、這个我冇资料，你嗰边有冇 啊？我要揾翻先有，系啦。咁但系其实咧就系、是、一位即系画电影海报嘅老先生嘅一个展览嚟嘅。 系近时系全部画噶嘛，因为 系冇错啦。以前啊，当然系啦，系啦，嗰个时代连鬼佬都系画啫嘛。咁而家咧，基本上都系合成啦，即系就算唔系 都系相咁样，跟住之后再加特效咁黐埋嗰啲。 系咯，咁啊唔系话完全冇，就少啲仲会画咁样咯，系咯系咯。 唔系你连模型盒啊或者咩近时都系画啦，咁你而家全部都系都系 C G 或者咩咁幅图咁黐对嘅。 不过咧，你话 box art 呢样嘢咧，而家都仲有人追，咁就起码有呢样嘢，咁就好在。 嗯， 系啦。咁但系你话咧，电影海报啊，或者一啲即系杂志封面啊，已经差唔多冇晒啦，系咪？ 即系你都系贴图啊。 名啲嗰啲杂志就会即系会即系会咩噶嘛？即系会系搵人画嘅，或者啲政治嗰啲杂志一定系啦，连 Times 嗰啲都系啦，甚至乎咁而家都冇啦。咁即系电影海报呢样嘢咧，就即系以前就真系一定要有嘅，系啦。咁冇咗就真系都唔知点样搞嘅，系啦。即係基本上以前係全部都係畫嘅嘛，你都係星戰啊嗰啲係咪？嗰啲都係畫嘅啦，係咯。咁啊，非常嘅即係有佢嘅價值啦。咁同埋咧，嗰啲又可以喺翻嗰啲叫咩咧？即係嗰啲戲院咧，以前連嗰幅大嗰幅嘢都係畫嘅嘛。 嗯。 咁嗰大幅嘢當然就係即係一啲畫嗰啲師傅再逐格放大咁嚟做啦。係啦，根據翻即係呢個原裝張海報。咁啊，以前都。好多人都系做呢一行，都变咗系一个行业。咁而家就冇啦，系咯。咁你都见而家星战啦，星战都好多时会系仲用翻即系嗰种画嘅方式嘅，即系张海报。 嗯， 系啦。咁嗰个系咪叫阿 Ju 定咩嗰个？即系画星战咯。咁啊，以前啊，好犀利，即系所有几乎啊，史密堡啊，佢哋嗰啲戏啊，都揾佢做噶嘛，系咪？即系嗰时啊，连咗一钟就。咁你的确系别有一个嘅风味喎，系咪啊？ 我覺得係其實畫出嚟嗰陣時係有個藝術性嘅，我就係咯，就唔同你就係咁即係相嗰啲咁啊，我覺得第二樣嘢嚟嘅，我又係 嘛 即係睇見嗰陣時候，我覺得係第二樣嘢嚟喎。 點第二樣嘢法咧？ 即係唔係就係個封面咁咯？我覺得係即係點講咧？我成日覺得好似係 即係種 一樣藝術品係畫嗰個，即係好似係畫。出嚟咁咯，將嗰樣嘢，即係我唔覺得係直接，即係係咯，就係套戲咁咯。即係而家你就係幅相，我一望埋去，我就係覺得係全係學啊，咪套戲咁樣係啊。 即係或者執過幅相咁咯，係咯，即係 係咯， 係咯，即係靚都靚嘅。有時你話草都有，或者有啲會覺得靚，咁但係你話畫嗰個成本身已經係一個藝術，係嘛？ 係咯，係咯， 係啦， 係啊，咁唔同咯，我覺得個感覺係。 係啦，咁啊，而家就應該係仲係喺動物機，好似未完嘅，好似係嘛？ 嗯，應該係。 係咯，啊呢位係咪呢位先生？係咪阮大勇啊？係咪咧？係咪呢位？ 啊， 係咯，即係由李小龍一路畫噶啦嘛，係咪？ 嗯， 係咯，係應該係啦，阮大勇先生啦，咁好大年紀啦，而家咁啊，叫做50周年作品展啊，好似呢個叫做。 嗯、 海报即系电影海报加呢、這个啊，佢原来漫画封面都系画噶，原来系咯，犀利。咁嗰、啊、时嗰啲嘅诶，许冠杰嗰时嗰啲啦，佢水城兄弟嗰啲咧，大家记得啦。李小龙就画过啦，咁佢画嘅李小龙嗱，许城兄弟嗰啲咪比较搞笑嘅画得，因为佢都系笑片。但李小龙 超版嚟噶嘛，嗰啲 李小龙嗰啲又唔同噶，系好有型嘅，系啦，即系好表达到嗰种即系李小龙嗰种动作啊咁啊，咁啊真系连外国人睇都系大赞嘅，事实上系啦。 系， 嗯，系啦，好似系未完嘅，因为我而家搵唔翻嗰个日子啊，系啦，咁啊系， 系，哦，咁唔紧要啦，咁其实我觉得嗰阵时，即系佢嗰啲就算鬼佬坏咩都好咧，我嗰个封面画嗰啲咧，我觉得系靓啲嘅，咁啊 真，真系， 即系我如果系饼带嗰阵时，咪个封面画咧，我觉得系靓啲咯。 饼带意思系，哦， 即系佢本身饼录影，攞饼录影带咪有阵时都系，如果你卖坏咩，我租好咧，佢个封面咯，我都系画噶嘛。 系啊，以前嗰啲系。 啊、我覺得會靚啲咯，我即係如果你就係咁幅圖咁影就，我覺得成日覺得都係即係會吸，即係我覺得大量生產會 cheap 啲咁嘅，咁就係覺得即係冇話唔靚，但我覺得會 cheap 啲咯，即係我冇覺得咁個價值好似珍藏啲嘅喎，如果畫嗰啲我靚啲 咯，藝術價值啦，呢、這個就係、 是、係啊 係啊，不只係一種宣傳品啦，本身佢幅畫嚟噶嘛，因為係咯 係咯 係咯。咁而佢幅畫唔係就咁樣畫翻啊嘛，佢係有諗過嗰個嘅點樣表達翻嗰套戲嘅一啲嘅內容出嚟啦。咁 係台嗰啲構圖唔係咁咩啊嘛，即係你正常唔會咁樣做咯，即係畫嗰陣係唔同嘅，一樣都。 係啊，從來都係兩樣嘢嚟嘅，即係就算話而家剪開部相都幾靚咯，都係靚嘅，但係同佢畫嗰陣嗰個神髓都係我講得好嗰啲啊，畫得好嗰啲係另一個 level 嘅，事實上係啦。咁所以如果趁未完啊，咁啊仲可以去動漫基地啊，係嘛？ 嗯， 欣赏下嘅，系啦 ，OK， 好啦，冇啦，咁上个礼拜我哋介绍嗰套含卵出嚟 X 嘅电影啊，就好似话12月1日香港竟然都会上画喎， 系， 系啦，即系咁会唔会即系迟咗啲定乜嘢 咧？迟咗啲咧，如果碟都出咗， 系嘛，系咯，其实讲真，连 YouTube 有得睇，嗯，不过当然到时会唔会有配音啦，有机会系咪？ 哦，你话咗配音冇好似 系嘛？应该会啦，因为如果唔系真系唔知道，即系做乜要再 唔冇乜卖点咯，如果唔系配音嘅话就 系啦。咁所以就都係消失一則啦，咁就叫做有得做嘅，係啦，12月1日原來香港都咁啊，不過如果你以上次1日嚟計，咁即係其實鹹蛋超人係咪之前好似冇做咧？係咪連香港都冇，好似好耐冇上過鹹蛋超人嘅戲係嘛？ 好似係啊，鹹蛋超人好似就冇乜 嘅，乜喎？今次好似反而真係攞翻嚟搞嘅，算係啦。咁啊，睇下大家知唔知入場啦。不過我又唔係覺得太好睇咯，今集可惜係咯。其实好入 唔知啊，咁就我觉得其实我咸蛋超人啲剧场版都系个框框反而系仲严重过无面超人咯。 嘅意思系框框嘅即系咩？ 即系佢嗰个设，即系无论佢打咩好，佢临尾都系唔知合体坏咩咁。我觉得好似佢走唔出呢样嘢啊，近年好似。 嗯，咁啊系，嗰、那个即系嗰啲模式好似嚟嚟去去系咁咯，系啊。 唔係，即近年好中意無端幾個超人臨尾就同化咁變一隻新嘢，或者就算唔變都好啊，咁都係合體變一隻嘢咁。 嗰啲能力佢咁好啦，係咯，變咗個。 啊，即個模式好似已經冇乜點樣再另外咯。 即你覺得蒙面超人相對有多啲新元素最少，即就算佢 唔係，即佢就算都咁做，但係佢起碼臨尾唔會一定係咁咯。 即就算佢騎嚟都起碼有啲新元素啫。 啊，即佢個古仔唔會一定係咁咯，但係好似。鹹蛋就近年好似幾套都係臨尾都係幾隻嘢咁焗埋一隻咁樣，跟住變咗隻新位唔變都好啊，都係咁啊。 即係都係只不過有設計多個超人嘅啲路線差唔幾啊。 嚇！即係佢無論打咩好咁都係幾個臨尾都係焗埋一齊咁，我覺得係。 公仔都係玩卡係嘛？即係嚟去都係嚇。 唔係，因為其實佢本身個佢因為佢冇一樣嘢變身嗰樣嘢係咁即係可以變啊！即係無面超人就條腰帶你出去玩咩都好似而家打機咁啊！即係最你。 總之擺得落去條腰度嘅，你都係諗到我個門出 嚟。但係你睇舊嘅恆響真人，其實佢個個都用唔同嘅嘢變身喎，即係有眼鏡，有好多嘢噶嘛，戒指咁啊。但係而家就好似都係通常設計一嚿無厘頭嘢咁做變身器嘅喎。 唔係，即係佢。我唔知咧，佢系咪惊同门出人撞咗定咩？佢而家系谂唔到一样嘢系可以顺理成章俾佢哋我嚟用咁样。 嗯，咁都啱，系咯。 即系变咗系好似系成日玩公仔玩卡，反而呢更加系、哦、即系幼儿向嘅，我觉得系。 即系其实佢谂嗰个玩具，因为食 day one 谂咗就系玩卡啦，玩公仔，咁嚟去都系咁咯，系咪出人就系咯。 吓、啊，即系佢而家好似系，佢系咪个层面系比无面出人佢想定位更加细嘅？我哋。 其实是因为其实佢个市场本身因为都萎缩得几紧要嘅，含唔含出嚟？ 系咯，我就系见到佢好似系想，因为而家都系 band 带啊，咁佢本身个推嗰个路线好似系同无面超人更加系分开咗，变咗系即佢更加细啲，十岁留下，跟住阿无面超人就好似十岁前后咁样去变咗。 无面超人就如果佢嘅销售系第一位，含唔含出嚟？大概系第十位咯。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咁 aggressive 㗎啦，講真，你公司推得，咁所以就 係咁，佢又唔想撞埋兩個都一樣咧。 唔係，同埋佢你睇到佢啲劇啦，其實佢好短嘅啫嘛。 係咯， 係咯，唔係話好似咁一年份，跟住完咗又即刻有第二個，你佢隔一大 即係佢個推個資源同埋佢個目標都唔係嗰啲，好似咁樣上。 收完佢，因為每年嗰個戲反而喺個戲度回收仲實際，即係有戲飛錢收啊嘛，最終。 係，其實佢都係整個廣告出嚟，係咁 sell 住，即係我仲有新嘅鹹蛋超人，一日到套戲做嗰時咪收錢。 你可以話 keep 住唔死嘅啫，其實我只可以咁講。OK。咁啊，中意行咗出嚟嘅朋友又有機會可以入場支持啦，終於都係啦。 嗯， 我懷疑係咪 Cosmo 啫，係咪第一次咧？而家第一次香港上翻戲院咧？ 我唔記得啦，真係我冇乜點樣留意鹹蛋啦，真係。如果講真，香港戲院上 高斯嗰次嘅電影之後咧，死得好緊要嗰次，即係冇人夠膽再買行咗出嚟戲院上，即係唔係戲院上咯，出碟嚟咯，係咯。 嗯。 咁今次中間有冇出過，我真係唔知啊，即係。上次嗰個淨係超人打嗰次嗰個有冇咧？即係光之國嗰次嗰個有冇香港都好似冇上映喎、 啊。我真係唔記得啦，冇乜印象嘅啫。 今次反而好似咁多年之後叫做又上映，咁但係可惜今次呢套亦唔係話最強嗰套電影啦。老實嗰句係咯， 唔知啊，都係有陣時好多時都係揀嗰時，可能揀咗套冇啊，唔知點解。都係佢傾，我成日覺得都係佢傾到咁上下，到我嗰陣時可能我都啱撞正就唔得噶咯，唔知點解。 咁嗰套一上咪又賴嘢咯，因為其實又唔係咁話咁好睇，事實上。 其實我覺得係好大鑊咧，就係即係佢啲即係買片嗰啲咧，佢睇一套好睇，佢諗住啊呢套幾好睇啊，咁如果我買快做應該都有人睇喎，咁跟住就傾，即係但係傾到咁上下嗰啲，即係時間一路咁過咧，跟住傾到佢得嗰陣時就啱撞正嗰套唔得咯， 係嘛？ 係我成日推覺得係咁喎。 唉，咁啊好可惜啦，總之係啊。OK， 係咯， 係啦，會十月一號會做，係啦 ，X 嗰度 movie。 係咯，如果支持咁就可以睇下嘅都。 睇下嘅係咯，即係當支持啦，係咯。好啦，冇啦咁啊，仲有冇嘢？有冇？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係咯。好啦，咁下個禮拜就有咩睇咧？ 咪頭先講個正式正場， 就哥斯拉。 係啊， 係啦。喂，咁唔係 即係同埋嗰個咩屍殺列車又係正常啊？係 先，終於正常啦。OK， 咁但係都迷之時空係咪都未啊？係咪好似都要九月啊先做啊？ 迷之時空應該係要再。系啦，应该九月咯，我见到唔系八月尾。 系啦，系啦，唔系八月尾，即系而家仲继续有收先场嘅，都系，但系就 九月一号啊，正常系 买到飞，因为好少嘅，系啦。咁但系呢套都有兴趣啊，咁啊睇下，睇啦，睇呢套未正式做 ，OK， 咁啊九月八啦，而家就唔写 ，OK。咁下个仲有咩咧要报埋啊？咩做咧？ 其余嗰啲唔系几关科幻事啊。 好似国定十六日系唔系下个礼拜咧？ 我呢度睇又唔係囉，因為我之前都講話褪到好玩㗎，褪到九月。 我呢度仲見到下禮拜有呢套戲名，咁睇下到時係咪真係做定唔係做啊。 嗯。 睇啦 ,OK, 好。咁九月就首先有上話迷之時空啦，即係其實我哋之前講嗰套卡通嘅真人版啊，即係咩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嘅應該叫做。係。係啦。咁九月一呢其實就另外仲有嘅，九月一就會做我哋之前講過啦，嗰套即係玩個遊網上咧就即係挑戰咁樣，就 極限挑機咯、 啊。係啦，極限挑機咁樣，咁嗰度就話係一個即係有啲 Pokemon Go 咁嘅，即係整啲人出嚟玩咁啊嗰啲咁嘅故仔咁。咁啊，其實我成故事嚟嘅啫，咁啊，但係都睇下幾過癮嘅，係啦。 嗯。 都會想係啦。咁啊，仲有冇咧？ 我冇啊，一样去到九月十五先有喎，咩麦兜饭饭煲奇兵， 麻麻地嘅啫，系咯， 吓唔知啦，跟住有个亿万喵星人喎， 咩嚟噶？ 嗰个有钱佬变咗只猫啊， 哦， 系都系九月十五号啊，咁你睇下都系中意猫嗰啲，咁都系小品嘅，我觉得应该呢啲。 再飞就要去到九月廿九就拍了小姐，我另外见到有一套好得意喎，叫 B B 宅急便喎。 是 咁咪卡通嚟嘅，咁佢就一个话头已经配晒音喎，係讲话配音喎，咁都几搞笑喎，佢讲嗰啲壳啊，即係你都知嗰啲传说就係啲 BB 点样嚟嘅，咁就係 壳送嚟喎，嗰啲係 搵塊布咁包住 BB 担嚟㗎嘛， 係吓送嚟㗎， 啲壳呢而家已经即係好似话想唔做呢个 BB 即係速递啦，因为好烦嘅啲 BB 呢成日喺度飞喺度搞佢啊搣佢啊，咁我好曳喎咁样。 嗯， 即系我唔知佢啲 B B 咁大个嘅，唔系应该啱出世嗰啲，佢可以识得擒上去搣佢，插佢眼都得噶。咁 系， 咁而家佢就话咧，直情系而家帮速递公司做噶啦，咁样，咁啊好得意嘅。咁佢又有啲狼又去追佢哋，咁追过程，咁我嗰个几搞笑喎，睇个画头佢咯。唔系嗰啲狼好犀利噶，跌咗个水佢会合体变潜艇噶。吓，即系佢搞笑嘅，佢就系全部人即系攞埋一堆咁咧，咁佢就砌到架好似潜艇咁嘅嘢，就竟然可以航行噶。因为佢仲有一隻喺度扮緊燈喺度 beat 咁樣，我睇佢咁搞笑喎，大佬即係原來超低能喺度去玩啲嘢，咁但係真係幾好笑嘅，就咁睇，因為佢配埋廣東話所以好笑嘛，就係、是、係就係咁啦，咁有啲咁嘅嘢睇啦，嚟緊 OK 好，咁有冇啲係或者再之後或者點樣嘅，有冇啲好戲 嘅冇喎，如果係嘅話要去到十月先有啊， 哦，奇異博士 就嗰啲係啦，同阿湯庫所套 喎。哦，阿、Jack Richard 係嚇，做獵探追擊喎， 探追擊之嘅誓不回頭。咁但係我睇今次個畫頭又好似吸引過上一集喎、啊，對我嚟講，上一集我麻麻地嘅啫，即係我冇睇啊，睇畫頭嘅麻麻地，又好似傻佬咁樣，覺得佢好似黐黐地咁嘅。 嚇、啊，黐啊咁啊！ 但係今集佢玩得大好多喎，成好軍事嘅喎。 係。咁啊 ，Doctor Strange 由十月廿六号啊，香港 而家奇异博士啦，咁呢个当然都要重点留意啦、啊、，OK？ 系。 咁再之后咪已经系星战侠盗一号啦， 系嘛？哦， 唔系，英中间有啲好嘢，就系、是、呢个啊 Tom Hanks 嘅呢个嘅达文西密码嗰个系列嘅呢、這个叫做地狱解码，佢而家译做 Inferno。有中文名啦，地獄解碼。 十一月三號啊，暫定。 今次呢集咧，似乎佢哋話係好正喎，好睇過上一集應該係啊。即係同埋話博士自己又唔知點解咧，喺自己唔記得上一集，話佢偷咗嗰個阿但丁嗰個面具喎，佢但係佢自己一啲都唔記得嘅喎。咁到底發生咩事咧？咁同埋今次係牽涉到咧，原來有人想即係製造一個病毒啊，係可以整死曬全世界啲人喎，勁到。 嗯， 咁佢就話呢個 Inferno 呢本書咧，其實係一個預言嚟嘅，即係其實預言意思即係唔係預言啦，即係佢將呢個計劃其實隱藏咗喺度。咁如果你解到呢度咧，就可以拯救到即係今次呢個災難咯。係啦，係咁啦，咁好犀利，即係牽涉好大啊！因為今次淨係分享人類滅亡啊，可以。咁就並非上次咁樣偷下嘢啊，即係殺幾條友咁簡單啦。係啦， 係係啦。咁啊，做十一月十七號仲有呢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 哦，呢度都好喎，呢度係咯，有霍金做啊嘛，今次係。 哈哈，咁啊唔知啊，因为本身都系哈利波特啲外传，咁我就一半半咯、 啊。哈利波特我就冇兴趣啦，但系咧呢套因为其实佢都唔系几同嘅， 哈哈，即系外传咯， 系美国版，即系其实佢讲佢哋走咗去美国噶嘛， 系， 即系你当系换咗个地方咁都系唔翻演员，亦都系完全另一班人啦，咁我一睇完我佢成件事有睇头好多， 嗯， 我有兴趣喎，呢套我真系有兴趣喎， 系。 即係我就唔好睇 Harry Potter， 可能細路仔啲啦 ，Harry Potter 會咁講。咁呢套唔係細路仔嚟㗎，佢冇細路仔喎，全部都大人嚟㗎嘛。咁啊啲魔法師咁啊鬥嚟鬥去咁啊 OK 嘅應該係。 係，咁應該中間都應該冇乜，應該就要到星戰啦，應該。 星戰啦，合到一號啦，咁就係十月十五啦。而家就話十五唔係十七嘅，係。 係早喎。 係咯，不過可能都係差唔多啦，十五十七都係嗰個禮拜嘅啫，係啦。 係。 咁佢十五係咩嘛？星期四啊嘛， 嗯， 咁啊唔係年年十七都星期四嘅， 係 冇人專登就十七嘅，做乜鬼嘅，大佬冇必要啫，係嘛？ 系啦，好，咁其他啲就有待再即系之后再公布啦。咁其实应该仲有好多戏嘅，不过就你知香港系 17年啦，嗰啲就我哋 唔系，即系意思就算嚟紧嗰啲月份应该仲有好多戏，点会得咁 少？哦，咪仲有啲戏插落去都系突然间话做嘅， 话做啦。咁嗰啲我哋而家当然暂时未知啦。咁啊，只可以报住咁多先。 嗯， 好啦，咁啊，有冇啊？有冇嘢补充？ 嗯，差唔多啊。 冇嘢讲漏啦，系嘛？好啦。咁下个礼拜就哥斯拉系咪？ 系哥斯拉啊！ 重点啦，好咁啊，好啊，大家尽量揾多嘅朋友讲下啦。好，咁啊，马仔有冇机会睇啊？ 问啲啊都。 哦，可能时间上啦，呢个难啲啊。好嘅，好睇情况啦。好，好啦，咁啊，讲个 email address 啦。咁啊，就系呢个 tatsukusf@yahoo.com.hk 啦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啊，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继续摆上 myaudiocast.com/sci-fi411。咁同埋咧，仲有呢个 sci-fi backup.thisistap.com 啦 ，sci-fi 四一一 backup.wordpress.com 啦，另外仲有 order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大家去呢个香港网台 app 咧，就会 under 呢个 record 先会揾我哋噶啦。咁如果头先嗰啲嘅网站更新咗咧，就会大家亦都喺呢个香港播放啊，即系 catsquare.com 亦都会见到我哋新嘅更新嘅。好啦，咁亦都大家记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听众群组啊，就系、是、facebook.com/groups/33921276632嘅33921276632嘅。咁我哋网上播放时间咧就系、是、逢星期一有 Rag 嘅先啊。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微博时间逢星期一有我哋后期制作版再加经典重温嘅。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